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马鞍山泥涌西沙路一间石屋在清晨六点几发生火警，消防派出烟雾队到场开一条喉灌救。一批民主党成员在昨日七一游行期间，因为不满警方放行太慢，在告示威道冲出游行路线，警方最终要开放旁边的行车线给游行人士。警方批评游行人士的行为导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临时改道，罔顾他人安全和公众秩序，亦都令到游行严重延误，对此表示极度失望。另外，警方说游行期间有四名执勤的警员受伤，亦都有一名警员遗失警棍。监警会的成员昨日下午到七一游行的路线，包括铜锣湾和金钟，观察警员的工作。监警会主席翟少棠说警方整体安排有准备和专业，又说警方很难每次准确地估计游行人数。民间人权阵线说有40万人参加七一游行。发言人黎恩浩说今次是继03和04年以来最多人参与，反映市民对新任特首梁振英的不信任。警方就说游行最高峰的时候有63000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就推算参加游行的总人数介乎98000至1120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香港正式走入梁振英的时代了，狼狈上台可以怎样施政呢？董建华说今日香港吵吵闹闹，但是他没有解释吵闹的背后原因。回归15年，社会撕裂，贫富悬殊，官民对峙，香港慢慢走向大陆社会的现状，官贪民穷，佛公义，民怨沸腾，不单止是表象的吵吵闹闹，董建华埋怨其果，不肯面对其因，难怪佛家智慧话菩萨具因，众生具果。梁振英惯用聪明行事，所以他当选之后说既亲商界又亲基层，以为这样就是讨好两极，语态轻佻。其实凡事必有两头，一线必有两端，麦迪兼爱，扬珠为我，都是各得一端，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危害好大了。所以孔子在论语说功夫二端，施害也二。孔子的孙子是写了一篇孔门心法，收在礼记，叫做中庸，注气将它抽了出来，独立成书，成为四书之一。中庸教为政者施政之道，其中有一段，执其两端，用其忠于民。因为执其两端，自然而然就见到一个中道，中道在全体之中先见得到的，仅自一端就会偏而不中了。这个就是中庸传授的儒家智慧，强调中道，因为中国人都有偏激的毛病。历史上看周朝分封诸子，导致中央衰落，五霸七雄的分裂，所以秦统一中国就中央集权，但只能够维持两世。汉家吸取秦亡教训，又走极端，以致曹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唐朝有藩镇之乱，所以宋朝就中央集权，朱元璋废宰相，满清就不信汉神，都是偏激之举。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中摆两极，各自失衡。 今日香港无论贫富抑或官民，都是两极对立，泛民和建制更相视如水火，解决之道只有中庸的智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我不可以被爹地知，我不想妈咪知， 我不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1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锦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同志们好，同志 们好。本人梁振英谨此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大会的估算是40万，自2003年50万人、20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的一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啊、今日7月1号， 吓7月2号啦！ 今日7月1号嘅游行， 啊， 今日7月1号嘅游行，7月1号嘅第二日，游行嘅第二日， 系 梁振英上任嘅第二日， 唉，头痕啦！佢话落区添，真系， 唉，佢落区， 落区啲人有冇人会问佢话，寻日你话有几多人上街啊？ 佢话今日落区咩？ 今日开今日开工啦，今日开工啦，已经系啦， 做咩啊？ 吓落区 听民意咯， 民意咯，啊，咁如果我喺度在场，我一定要问佢。寻日啲人点解闹你啊？寻日叫你做乜嘢啊？ 问完咩啊？ 吓？ 问完咩啊？ 问完啦。拉我啊？ 我唔知你噏乜。 哦。 啊，我听唔到。 哦，听唔到。 我都系香港。 又话攞个系拍子冇攞支笔，担张凳仔去听人讲嘢。 寻日咧，我就喺会展 系 睇烟花， 睇烟花。 啊，个个人都嚟恭喜我，支持我。同埋認為我嘅對我執政咧係好有信心。 哦， 啊， 你突然又 認為我 上梁仔上身，我以為鄭經翰係煙花。 我認為咧，我嗰個僭建咧係疏忽，同誠信冇關係。啊，你琴晚喺邊度啊，林毓華？ 尋晚喺邊度？ 你有冇見到香港 街頭咯？我 你有冇見到香港啲中流砥柱嗰啲人啊？ 做咩啊？ 啊，全部人都支持我啊！ 哦。 啊！ 中流砥柱嗰啲人， 系、哎、 有冇听主席点讲啊？要团结啊！ 我唔识听普通话嘅， 咁你又讲普通话？ 我初初以为普通话好掂啊！我而家做翻我自己啊！今日报纸批评佢， 系 话佢宣誓嗰时咧讲笨人嘅，我唔知系咪整蛊佢啦。 嗰份系普通话流利但不标准， 系 啊流利但不标准。 啲煲冬瓜啊， 普通话嘢佢流利嘅吓，但唔标准嘅吓。 我啲普通话都好流利嘅，我有一次喺呢个北京啊， 系 嗰度798啊， 吓 嗰个行为艺术馆嗰度啊， 系系系， 我去过好多次嘅。 佢你入到去咪有张有条水喉嘅，嗰啲白水喉，跟住有张凳喺度嘅，咁啲水流 装置嚟 嘅， 系 嗰成一张凳咁嘅艺术品嚟噶嘛。过去咧，佢俾人坐嘅。我早两年去到嘅，我坐喺度，有条友嚟赶我走，唔准我坐。 啊， 咁我系 咩人嚟？一个系公安嚟，系保安嚟， 嗰啲 咩？ 你靓仔嚟嘅，佢做 part time 靓仔嚟嘅，啲大学生嚟嘅。 系。 我用普通话同佢闹足半个钟头， 佢知唔知讲咩？ 几流利啊！ 好流利。 佢净系知道一样，我叫企定，你冇喐，你企定，你听我讲。佢净系听到一句咯，佢真系企定。 企定点讲啊？ 啊！ 你几普通话点讲啊？ 无谓再扯丑啦！ 你站好，立正站好，立正站好，别动啊！ 喂，大佬啊，我都流利啦， 流利， 流利有咩用先得噶？ 喂，林郑反而个讲普通话比较好， 系， 不过可能女性讲得比较都系即系咬字方面嘅发音会准啲。 唔系林郑有野心啊嘛， 系， 琴日当咗自己登记。 喂，宣誓嘅时候我见到呢个系梁振英咧，系当林郑喺度讲嘅时候，我觉得突然间我见到好似立像咁，系冇表情嘅。 佢已经睇到佢对嘅威胁， 佢比较系僵化咗啲表情，僵化咗 立像。 琴日佢唔开心嘅， 唔开心。林郑琴日轻松自如，系啦。 佢系第一咧，佢一定俾领导人闩埋门咧，丙一轮嘅啦。 有分量噶啦，有分事。 你睇琴日面黑黑嘅，同一个做特首光宗耀祖。啊！琴日应该系个 应该系最荣耀一天嚟噶嘛， 应该最高兴嘅。 因为胡总嚟到，你好多行程都改咗，比如想话去接触民众，多看看，多走走， 系 乜都睇唔到，睇到啲铁马， 嗯 啊，睇到一个咧， 睇到啲系水嗰啲系啊， 全部系水马，系示范单位嚟嘅， 系 去啲游轮码头冇游客冇游轮噶嘛，啊睇个框啫嘛， 睇个模型啊， 睇模型咁咧，系好冇人嘅，胡总都想去。嗰、那个即系政治生涯都有个好啲嘅句号啊！睇下嚟到行不得也，各方面系即系如临大敌咁，佢好无人。睇到香港，佢绝对虽然话胡总系冇亲身嚟到即系接触群众，但系咧你香港嘅系感受到啲气氛嘅、嗯。你唔好当领导人系即系唔睇电视、唔听汇报噶，完全将香港气氛系好唔同嘅，系咯。 系， 唔系个问题就话咧，你睇到佢琴日咧，即系如果难听讲咧，我系完全睇唔到梁振英咧。即系嗰个喜悦嘅心情， 嗯， 即系你明唔明？你话你话去办丧事咧，你仲可能会似啲啊！即系你明唔明？你话如果即系再夸张啲讲啦，可以话面如死灰，系睇唔到嗰个气氛。 嗯， 即系如果你话我去做特首，我梗系开心到痹啊！分分钟我都吹埋口哨都有份，啱啊！喂，呢、這个就喜，即系问题，问题琴日你真系睇唔到，但系问题咧。我谂琴日咧，一佢自己唔开心，一定系俾心事重重，压力好大，亦都一定系俾领导人训过话，亦都可能觉得个压力好大啦。做呢份工吓，亦都有可能睇到啊呢、這个咁嘅林郑月娥吹水我嗰种意气风发啊，嗰种大家个表现截然不同。佢系俾个吹水我俾下去，我谂佢心咧。尤其是一个咁胸即系胸襟咁窄嘅人，咁有野心同埋咁独裁嘅人咧，你睇到佢咧，琴日咧望住吹水我咧，你系总之觉得系唔妥嘅，系唔系话我望住一个得力嘅助手或者自己一 partner？ 嗯， 即系你睇到佢咁啊做得咁好，讲得咁好，你自然话啊，我心庆得人啊，我揾到件正嘢咁、啊。 嗯， 啊你睇唔到， 佢都要小心嘅。当日董生去系上任嘅时候咧，就系、是、政务司长嘅陈方安生，嗱佢就系唔帮你合作嘅时候咧，系搞到你镬铺啊！真系好啦，如果林郑月娥又系咁嘅时候咧，唉，个日子真系几坎坷。 即系两位嗰个理论时候，将香港出面对两个嘅问题，第一就系即系特首同政务司长个矛盾日深，第二个咧就咧就好多嘅火花，另一个咧就系咧。你架空佢 系啊， 唔系而家佢哋系各怀鬼胎嘅、啊、第一。梁振英咧，肯定系冇料到嘅，即系大家都知佢未曾管过嘢嘅，即系我哋都唔好抽人后脚啦。即系生意失败 嗰啲，知力睇到嘅。 嗱，第一样嘢好过瘾嘅，早几日我唔知琴日前日咧睇报纸咧， 嗯， 话佢咧英国啊间公司啊，嗰间叫戴德良行啊嘛、嗯，曾经邀请佢去英国伦敦做呢间公司嘅全球主席。嗱，跟住咧佢就话。如果佢接受咗当时嘅任命咧，可能佢而家喺英国弹紧世界，买咗个农庄， 嗱呢句话又系车大炮。 嗯， 点解咧？ 有冇人邀请过佢？ 唔系，所以你哋睇嘢咧，包括啲传媒咧，系好片面嘅事。嗱咁啊，净系挂住揶揄佢啦，啊话佢挂住去英国啦，啊挂住去啊叹世界啦，即系话个心唔系心系香港啦。啲人睇嘢睇歪咗。如果佢当日接受咗个任命，间公司破产嘅，佢仲边喺叹世界？喂，呢个系个后果啊嘛，就唔喺度讲风凉话。喂，佢应该话好巡，我冇去。如果唔系，而家踎蹲，分分钟有机会俾人拉添。喂，而家英国证监咪查紧嗰间公司嘅，啊，所以咧睇嘢咧睇全套啊嘛。你明唔明？就唔系话睇片面。当然咧，嗰啲报纸本身啲传媒系有个立场嘛，想揶揄佢嘛，想话佢彭美拉，想挂住英国啊嘛。但系点解讲呢样嘢咧？林郑我正正就咁嘅人嚟噶嘛，去屋企啊。佢唔系太空人喎、啊，你记住、啊，佢屋企佢先生，佢啲宝贝仔系留咗英国，佢喺香港从未买过楼，佢以呢样嘢作为自傲嘅。喂，佢直情觉得呢样嘢好威嘅， 即系嗰边嘅联系更加紧密。 我香港未买过楼，跟住话俾人听，我喺英国买咗屋， 系 啊，跟住咧就话我即意思言下之意咧、嗯，我随时可以告老归田，嗯、但系个田就喺英国嚟嘅嘛。 嗯 跟住仲有一样嘢好笑嘅荒谬嘅咧，就佢、是、老公叫佢留喺香港嘅，佢为咗个老公留喺香港嘅。 系、嗯、啊，阿林生说服佢。 唔系，我就睇到另一篇咧，就话佢系为咗个老公留喺香港嘅。呢一句过瘾啊嘛。 啊， 嗱，你两个 佢嘅讲法系咁样嘅，佢回答记者嘅提问就佢、是、啊，以为你问我系咪梁先生咧，系说服我留低，然后佢就唔系 说服佢， 系啦。 但系我讲话另外一张报纸嘅标题， 啊、 未必系佢讲嘅。但 系 呢句说话可圈可点啊。林太为咗佢老公留喺香港，嗱、 嗯、 两个原因嘅。当年我哋点解要做太空人咧、嗯？林毓华都做过啦， 冇、嗯、做过， 有做过。你屋企人唔去过，我话你认咗佢啦。 读书啊 冇所谓噶，咁都系叫太空人啦。太空人就是太空人，你冇移个文啊，我可以帮你澄清。 Okay, 你哋担心有污点，我帮你澄清啊，唔紧要嘅，有嘢要认。咁唔好学梁振英，你而家开始七月二号已经俾梁振英感染咗啦。系我系做过太空人嘅问题。 所以咧，二十三条立法嗰度你要小心啊！呢、這个袁国祥。袁国咩？ 袁国强， 袁国强，佢话、 嗯、 我冇任务去做呢件事。嗱，咁佢日日可以同我哋做咋？我想做呢件事啊嘛。又或者阿梁振英叫我做呢件事啊？ 拉太大嘅，讲翻太空人先啦、啊。拉到拉到话， 拉咗嗰、那个， 而家拉咗廿三条睇咯。嗱，佢话我为我老公做太空人，我点解拉着你咧？唔、嗯、好意思啊，如果你介意呢样嘢，就话嗱，点解要做太空人？嗯、我想话你讲得最清楚嘛。 嗯、 一就觉得香港个环境唔好， 需要佢系嘛？ 唔系个环境唔好啊，咁、啊、你先至将啲屋企人搬咗第度。点解要将啲屋企人离乡别井啫？点解要两地相思啫？咁讲嗱，咁啊，因为觉得香港唔稳阵啊嘛、嗯。当年大家大部分 买保险 太空人嘅时候，都系嗰个时代咧，九七年代嘅时候啦。而家就冇人做噶啦，嗱，即系讲嗱，咁你屋企人摆喺嗰度。嗱，你就细佬个求学啦，你太太要照顾佢哋啊，咁你要揾个人喺香港揾食噶嘛，咁林毓华咪留咗喺香港揾饮食咯，或者唔好讲林毓华啦，一般太空人都留喺香港揾食啦。 以前香港个移民潮就好多咁嘅情况， 就喺香港揾钱， 啊、 供养喺外国做渔工、 嗯、 或者买紧保险嘅人啊嘛、 嗯 嗯，或者向往外国。 哇，你咁讲，即系话咧，嗰位林先生英国食软饭，你咁讲。 我冇咁讲，我 你系咁讲， 我分析两个原因啦。我冇话食软饭，有乜问题？而家家庭岗位可以调转嘅，你就好迂腐啊，林伯，所以仲系叫林伯。 男主外女主内， 冇所谓嘅，好多人都系咁嘅。嗱，呢个唔好咁太迂腐，呢个迂腐噶啦。嗱，咁你咪个经济支柱咪喺香港搵银咯，因为香港搵银容易啊嘛。 系 啊，你去外国批薯仔批几多先搵到几廿万一个月啊、 嗯嗯？ 我问你先。嗱、嗯，咁所以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 嗯， 咁我一阵再讲另外一个原因。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 7:50，嗯， 做太空人两样嘢，一个咧要留喺经济支柱， 嗯 ，OK， 要留喺香港揾食，系咁简单嘅，即系你将你屋企人摆喺外国，就即系话俾听，你觉得香港唔系一笪你可以作为家嘅地方，你嘅家喺第度嘅，但系碍于经济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外地咧。有几多个好似林太咁过人啦、 啊？废咗冇。 林太当年咧、就为咗要凑仔啊嘛，啲细路哥仲细啊嘛，就要求政府派去英国做专员啊嘛。喂，几廿万个月，有大屋住， 领翻香港嘅标准 薪酬，有大屋住， 仲高啲添。 坐 Benz， OK， 又可以翻屋企凑仔，咩又冇嘢做，基本上冇嘢做。嗱，佢已经好过瘾噶啦。捻到尽嘅，奶到尽，呢啲叫做奶到尽嘅啦，直情好多人都唔明嘅，啲咩叫奶到尽？喂，第二样嘢，今时今日佢仍然留喺香港，一进可攻，退可守。咩叫进可攻呢？喂，如果踢走咗梁振英落台嘅你班友仔，琴日几廿万人上街，一阵先想讲上街人数，我就兴噶啦，一讲就嗱，踢走梁振英之后咧， 系 就可以登基做香港第一个女特首，哇，巴闭啦，啱唔啱啊？咪进可攻咧，退咧，有咩事咪翻英国咯，劈炮唔捞咯。喂，如果梁振英，我唔知点解佢会委任呢个林郑月娥，而家有人就话中央政府加埋委任，咪倒翻转头。 会唔会啊？ 啊，因为知道佢做唔到嘢，呢、這个民望高好打得啊嘛。啊，喂，同埋亦都有人话，因为梁振英就系谂住，喂呢条友做唔到特首，我唔惊，因为冇中央信任嘅咁。咁但系琴日佢睇咗嗰个宣誓嘅情况咧，自己就好似丧家之犬。 嗯， 這个林郑月娥咧，哇，开心到咧， 几得戚啊！ 佢要得戚话，个样变咗啊！琴日即刻变咗噶，真系上游心生，唔到你唔 上位啦嘛！ 你睇翻琴日个样啊， 系啊， 以前一个即系几好样嘅即系冇即系官员啦，佢算好样噶啦，点解氹唔到市民咧？但琴日如果你大家就有机会再睇翻电视咧。你睇到个样系唔同咗，系显著地唔同咗噶。我唔明白佢攰啊，冇压力啦。嗱，一你睇到好开心，但系嗰个面咧系冇咗一种风采嘅，系冇嘅。谂梁振英喺咩时候最开心呢？就系当佢监誓嗰阵时啦。 嗯， 佢嗰班佢个班子啊，嗱，佢最开心就系见到自己有。啊，同见到林郑月娥唔同嘅就系见到呢个罗范招芬，啊，直情系冇规矩嘅，一个好庄严嘅宣誓，佢自己主动走去同阿罗范招芬拥抱， 可能有少少失态，同佢平时嗰个作风唔同，有少少。 国家领导人喺咪度啊？ 喺度， 喺度， 喺度。 嗱，我谂啊，锦图睇啊，睇咗之后咧，我谂佢有感觉嘅，即系一个咁庄严嘅地方，你而家去波咩，大佬？去食饭咩？ 讲系私人感情嘅流露嚟啊！ 你同呢个咁罗范招芬做咩揽身揽世啫？嗱，佢系出卖咗自己嘅，佢只系觉得咧，只有罗范新招芬咧呢个咁嘅凡夫人喺身边咧，佢先感觉到安全嘅。 呢个就系嗰 个自己人啊， 的系啦，的系啦，即系亲信，的系啦，同埋即系净系帮佢噶啦。 咪 comfort zone 啊， 系啦， 即系细路哥点解揽住个枕头咧？ 系啦， 嗯， 同一道理啊，嗰个就系个枕头嚟嘅，啊，嗰个就系咧。 Snoopy 里面啊， 嗯， 啊嗰只狗系嘛，嗰只狗仔型嗰只就成日要揽住张被， 安全感系啦，安全感 呢个系安全感嚟嘅，所以你会睇到罗范招芬咧喺呢个咁嘅梁振英心目中嘅地位系几咁重要的。 亦都显示出即系梁振英整个即系班子当中咧，即系其实咧，你一个人上位，好似董山当年咁，你身边冇几个人， 系 你绝对信任得佢，同你系真系好通，同埋即系能够为你去打拼啦。嗱，你系冇安全感嘅啊。咁当然有啲人，我单天保自尊，我叻就得，但系咧唔系嘅。你香港整个现代政治，你冇个班底，有实力嘅班底帮你咧，你系唔掂嘅。如果照大班嘅分析，如果同林郑月娥咁多嘅心病，咁多嘅芥蒂，甚至觉得。佢系威胁到你嘅时候咧，嗱，将来香港整个管治咧，又多重挑战啦。你连嗰个特区两个即系马车两头马车，竟然有咁嘅芥蒂存在啦，這個、呢个咧亦都会令到整个嘅管治更加出现多问题。不过讲翻即系林郑嗰、那个即系英国联系咧，我有另一个解读，我觉得佢系向梁振英系明示嘅，即系话喂我咧都志不在港。啊！我都谂住做埋几年咧，就翻去。 喂，呢、這个就梁振英谂住， 可能佢谂 嘅理由嚟噶。 系啦，即系我谂住，我做埋几年，我就翻去同家人团聚咧，我就唔会批到你嘅。但起码佢有咁信息嘅传递出嚟。当然，梁振英如何接收，因为大班嗰个嘅分析系准确，呢、這个真系睇翻佢个吓内心世界先知啦吓。 嗱、嗯，呢、這个冇人知噶啦，系佢肚里边嗰条虫，可能得一个人知嘅啫。嗰、那个叫做罗范招芬，嗰个肯定系佢肚里边嗰条虫。嗱，嗰晚琴日游行， 游行人数吓。 嗱、啊，李金鸿你点睇啊？嗱，呢、這个港大咧就有两支队嘅，一支叫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聂兆辉， 兆辉 啊，佢派咗九个鹌鹑去点人数。咁另外一个咧就港大民意调查机构，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啊，钟庭耀，佢琴日自己上街话有两个任务，啊，我又唔知道有咩任务啦，啊，一讲话有两个任务，我先脚软啦，逢啲人话有任务你就惊噶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主办机构，所谓主办机构，其实冇主办机构 啦。 我成日想同民阵讲咧，你唔好以为你系主办机构啊，你唔出嚟主办，七一一样噶， 一样 会 系自动会 不知所谓啊。呢个民阵嗱，我话俾你成日揽住咧，以为呢当嘢系我嘅。嗱， 冇噶，冇得其实 咁啊！佢哋就话四十万人，一个就话警察咧，就话喺维园出发有六万五千人。嗱，咁你点睇啊？你有冇去先？你 我有去， 啊、 有去 啦。我见你唔到呢个 吓， 有见你唔到。 我见唔到，即系我喺我啲就比较即系另外啲中途插队嗰类啦，就冇喺维园。嗱，以我多年嚟即系喺都系即系冷观呢个街头活动啦。琴晚嘅人数。肯定是近年来一次最高 的。劲的真的劲的。 是多的你看那个人潮、嗯、看那个出发的时间那个人流那种的速度可以看到 是多的、嗯啊。你究竟是几多就冇、嗯、我冇话 个问题是什么呢、啊、那个问题呢民阵的鹌鹑呢即是黎恩豪。 黎恩豪靓仔来的是啦。 不是他入了工党的。咁、他呢就因为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有个情意结。呢、這个情意结又系好大镬嘅，用一个大炮冚另外一个大炮。嗱，我唔讲佢系大炮啦，即系用一个错误嚟冚另一个错误。因为当年2003年，佢大佬李卓人，我就叫佢大傻嘅一路都大傻咧，就无端端咧就噏咗五十万人上街。其实大家知道， 而家啲人咪个话超过五十万咯。当年呢啲系吓， 唔系嗱，当年。大家都知啊，一定超过五十万人。系 啊，因为啊李卓人噏错咗，佢自己讲细咗，因为他早一年俾人丙过，佢就咦含含喺政府总部度，我哋拉住我喝住都喝唔切啲人，佢就走上台自己话宣布五十万人。嗰阵时大日都未曾行完啊，就唔知无端端走上台，咁啊一语咧就唔知成乜啦， 一就成为事实，就成为一个历史嘅。数字咯， 系啊，咁样变咗咧，其实嗰阵时大家都知啊，冇一百万人都有六七十万人，佢就噏咗五十万人。咁所以如果你用琴日嗰个人数嚟睇咧，咁大家都知一定冇2003年咁多人嘅。咁啊，为咗保持翻佢老细，为佢大佬， 唔可以超越咗个， 唔可以超越嗰五十万啊嘛。咁啊，一定咁啊，一个错误冚另外一个错误咯。香港大学嗰啲系废嘅，而家香港大学校长可以抌落街嘅，所以点解而家亚洲最好嘅大学系科大？喂，佢直情。港大呢个咁嘅钟庭耀不知所谓，衰过啲警察啊！一阵我哋翻嚟再倾啦，我哋啊，亦都听众可以打电话嚟， 还呢个琴日游行人士一个公道。问下民阵，你呕翻十万人出嚟，琴日我觉得有50万人嘅，就叫香港大学嗰班咁嘅所谓暗春学者咧，就呕翻30万人出嚟，警方就可以不理嘅。反而警方琴日我觉得系客观嘅，比较上 系啦，冇错， 比较上吓， 出发可以计到嘅吓。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曹家卫报道新闻。民间人权阵线寻日举办七一游行，主办单位话有40万人参加，警方就话游行最高峰嘅时候有63000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就推算，参加游行嘅总人数介乎98000至到112000人。游行期间有4名执勤嘅警员受伤，亦都有1名警员遗失警棍。监警会嘅成员寻日下昼到游行嘅各个地点观察警员工作。监警会主席翟少棠话：警方整体安排有准备同埋专业，又话警方好难每次准确咁样估计游行人数。另外一批民主党嘅成员喺七一游行期间，因为不满警方放行太慢，喺高士威道冲出游行路线，警方最终要开放旁边嘅行车线俾游行人士。警方批评游行人士的行为影响交通，罔顾他人安全和公众秩序，令到游行严重延误，对此表示极度失望。大批的示威者参加完七一游行之后到中联办抗议，他们占据德辅道西的行车线以及江乐道西一条慢线集会。示威者在昨晚大概11点陆续散去。示威者将一副红色的棺材抬到去中联办正门，将溪前撒入中联办，高呼反对西环治港的口号，并且要求梁振英落台。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下午会联同新班子的7名官员分别到6个地区听取民意。其中梁振英会先后到筲箕湾和屯门，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会到将军澳和观塘。欧洲国家杯决赛，西班牙4-0大胜意大利，成功卫冕锦标。西班牙控制比赛，上半场的14分钟大卫斯华接应法比加斯的传送顶入，到41分钟佐迪艾巴射入，成为2-0。换边之后意大利换入迪拿达利，但是他初段错失了2次破蛋的机会。西班牙到完场前由后备上阵的费兰道托利斯和马达各入一球，净胜4球完场。美籍韩裔医学专家金融在7月1日正式接替卸任的助理克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任期5年。52岁的金融是内科医生和人类学家，亦都是特达茅斯学院的校长，致力对抗肺结核和艾滋病传播。他在4月击败其他对手，获得世界银行董事会选为下任的行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气是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 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宝典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的七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增加宝典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和建筑物遮挡的影响。电台正筹建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包括慈云山宝典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宝典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宝典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宝典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等四个新的宝典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 79% 的地区。 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谭普选今年大话精落台都要有党性冇人性嘅。 香港唔需要言论嘅警察同埋新闻自由嘅警察啦，警方应该做翻去维持秩序嘅嘢，唔好干预新闻自由。 同佢讲啦，我哋唔需要大话精梁振英，亦都唔需要共产党嚟管治香港，还翻我哋应有嘅新闻自由俾我哋，就系咁。因为为咗佢哋咯，就系为咗下一代咯，系咯，一定要发声，一定要行出嚟咯。 梁振英讲大话，佢话唔可以有钳子，佢自己又有。 因为咧，我哋要帮李焕洋咧，叫人放翻佢啲妹妹同埋朋友出嚟。第一次 觉得应该俾啲新一代咧了解一下，如果中共咁样对李焕洋嘅事件系咁唔公平嘅话咧，咁佢哋新一代嗰、那个是非观咧都要搞清楚。 啊！点零七分，寻日喺街头好高兴啊，听到睇到好多嘅系青年人。 其实主要咧，寻日嗰个游行嘅诉求，初初问责啊，真系当咗自己系 leader 啊，最好笑以为自己揸飞人定咗啲议题嘅。今年好似贪反咩霸权反贪腐， 冇人睬佢嘅， 反乜鬼嘢？今年有冇人睬嘅？全程嗌得最热烈、最多嘅口号就叫梁振英落台， 系啊， 大话精落台。呢个，所以你话点解梁振英系流晒冷汗嘅咧？喺朝头早嗰阵时，大家有个听众话俾你，我就冇去啦。我收到请假啦，不过冇去。琴日都有啲听众走嚟揶揄我啊，大妈你唔系去咗呢个今朝去咗呢个咩嗰度做咩嗰个仪式嘅咩咁啊就职典礼我冇去，我年年都唔去嘅。OK， 我去过一年嘅，咁多年十五年去过一次咁大把，就系去见识下，系咁啊见识过一次就够噶啦嘛，大佬啊落落去又系见到嗰班咁嘅柴仔，见到就喺谷气，我话俾你听，大家都面阻阻咁样冇去啊，啱啊嗱。问题就话，如果佢哋呢班人，又系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如果你琴日有感染到嗰个游行嘅气氛，喂，你真系脚软嘅，真系。喂，你未上场啊，啱啱上场，人哋就叫你落台，仲叫得咁鬼过瘾嘅添，仲要咁多人，你先惊啊嘛。 齐声 嘅。但我一啲都唔担心，你话国家领导人睇唔到香港有几多人上街咧，我就话俾你听咧， 梗系唔会啦， 就一定唔会嘅。 系啊。 啊，所以话咧，你以为可以掩耳盗铃，你呃得一时唔呃得一世，啊都唔呃得嗰几粒钟，我话俾你，我谂啊，胡锦涛一落机啊， 即刻知道噶啦， 即刻已经知道好大祸啊，大祸，主席大祸啦，哎呀，啊四廿万人上街，五廿万人上街，啊，佢分分钟准确晒你香港大学啲咩所谓学者，嗱嗰班琴喺数字，每张报纸处理嘅手法唔同，啊大公报咧就完全唔提。是不是大公报啊林话 他冇提到民阵嗰个嘅系数目 字。40万嘅数字。 冇，啊，提㗎。 当呢个40万呢呢个数字系不存在嘅。嗱，我都觉得佢咁讲啱嘅，因为民阵系冇公信力嘅。 咁佢引用咗警方嘅数字囉，就话游行最高峰嘅时候呢就有63000人。 咁有冇引用呢个香港大学嗰个呢？ 冇，完全冇。 啊，咁就代废嘅，即系攞最低嗰个约数啦。嗱，咁佢有立场㗎。咁另外一张呢，即係我而家都叫阿輝哥再 check 緊，我都驚自己睇错。我今日睇咗苹果三次，由头 check 到尾，我都睇唔到苹果有引用咩数字呢。啊輝哥点呀，你讲呀，有冇呀，我嘅观察系咪啱呀？ 苹果就冇提问条，但係呢佢有提到40万呢个数字。咁啊，头条个尾度呢，佢有引述翻民阵，佢民阵呢就话系40万，亦都系03年呢、04年之后啦，人数最多嘅一次，即系第三大啦，第三多人数。 唔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简单嘅一个。 引述到警方嘅数字， 啊，都唔引述港大数字啦。 佢冇提到民调嘅数字， 即系由头到尾都唔提。你而家唔好话民调啊，民调。 我哋睇个 呢个叫港大。执笠我喺港大，诚信执笠我喺港大。 佢叫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嘅，佢系啊，唔系叫民调嘅。 嗱，苹果嘅处理呢就好简单嘅，40万人上街佢就用民阵嘅数字。但係都费事提你，嗱佢早一日呢 ,7 月1号嘅苹果呢就喺度捧啊呢个钟庭耀嘅。又话佢上街有两个咩双重任务啊乜乜乜乜。但係琴日嗰啲数字一出咗，我諗苹果嘅编辑啊睇完都拗晒头。嗱，点解咁讲呢？香港大学嗰两个学者咧就可以执笠啦，一个叫叶兆辉教授，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系嘅叶兆辉，呢个肯定系 教授 之弟噶啦。另外一个咧就港大民意研究调查计划主任钟庭耀。点解我话佢哋破产呢？叶兆辉又系揾咗九个鹌鹑学生咧，沿途数人咧数到98000人。 嗯， 钟庭耀咧就话有11万人，咁呢个民阵咧就话40万人，我哋就话讲个民阵啦。 嗯， 佢唯一一个问题咧就为咗当年2003年佢哋个大佬啊，呢、這个而家民阵嗰个领导叫咩？嗰、那个僆仔叫咩名？ 你讲而家嗰 个啊？而家条僆叫咩？ 胡欣黎欣豪 啊？黎欣豪啊嘛，因为而家入咗工党啊嘛。 系 佢大佬咪就系李卓人咯？李卓人叫大傻，佢唔知啊，因为我哋冇开米咁多年啦，冇人叫佢花名啊，我啊叫佢大傻嘅。喂，阿大傻多年2003年系咁冲出嚟，话50万人上街拍烂晒手掌，佢都唔知道佢早噏咗，今日多过50万人嘅。咁、为咗一个错误冚另外一个错误咧，所以琴日呢个黎欣豪咧。啊，就一定唔可以过50万噶嘛，一过50万咧就会俾人质疑噶嘛，你明唔明啊？喂，03年咁多人先得50万人，你琴日又话50万人有冇作大啊，僆仔？佢就自己脚软，所以就话40万人。其实琴日咧就应该系40万至到50万，介乎40至50万左右嘅。嗱，点解我可以咁样讲咧？嗱，好简单嘅，大家知道香港有件盛事嘅，每年一次。 嗯， 啊，呢、這个香港大球场。 系 坐几多人啊？ 3万、4万人 啦、啊，啊咁、啊、你加埋啲塘边壳啊、卖嘢啊，喂，起码5万人塞住铜锣湾啦。 系 嗱，咁呢个就做标准得噶啦。我都话你唔使跟啲学者啊，啲学者系教坏人噶。呢香港大学破产噶，话俾你听，香港大学校章咧可以烧咗佢噶啦。查一次我游行，我就话俾你听，喂，如果5万人，如果琴日你话9万人、10万人，咁换一句话嚟讲，每次7人榄球赛。咁铜锣湾咪塞死晒，因为5万人就系琴日咁多人噶啦，嘅诚意啊，咁、你个铜锣湾咪玩完，湾仔咪玩完，嗱、所以我哋咧永远都系咧 common sense 就好紧要， 街头智慧紧要， 唔好学嗰啲咁，所以点解有成日有输出，有啲学有啲人走出嚟话，我教你嘢哈佛唔教嘅，我而家话俾你大班教你嘢咧。 就呢个咁嘅叶兆辉系唔识嘅，呢、這个中庭耀系废嘅，除非佢另有任务。嗱、 嗯， 佢哋不知所谓嘅根本。你话俾你听咧，琴日得98,000人，呢、這个香港大学数字，只有112,000人咧，系衰过警方嘅数字啊、 嗯！ 警方都唔敢讲全程有几多人，佢、 嗯、 只系喺高峰期离开维园有50,000多人。 系 嗱，咁样情愿如果咁讲 咧，六万 相比之下，嗱呢、這個、又系叫做相比之下，警方嘅公信力咧突然间高过香港大学啊！有冇搞错啊，大佬？你中庭要做乜噶？吓、啊，你呢个叶兆辉做乜噶？白痴嘅！琴日任何有去游行嘅人，嗱、啊，我而家 challenge 啊，挑战啊， 嗯、 啊，琴日有去游行嗰啲人打电话嚟话同意警方啊，或者呢个香港大学嘅数字，你即管打电话嚟闹下我啦。我就话俾你好简单，街头智慧话俾你听咧，呢样嘢香港大学一定唔识教你嘅、 嗯。 你每年将呢、這个啊七人榄球赛、国际七人榄球赛呢个城市一定爆晒嘅、 嗯， 几万人成50,000人啊，塞晒成个啊加路连山、铜锣湾、荔园一带，有冇琴日咁虚撼嘅诚意啊？就咁简单噶嘛，使啲学者讲噶，啲学者执笠啦，香港大学。啊，仲有呢个民阵啊，成日以为自己系 leader。喂，如果你琴日咧系 leader 就大镬啦。我话俾你听啊，不知所谓。嗱，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呢班友咧，我都唔明佢哋系咪有任务在身，就要帮阿梁振英降温。嗱，我认为香港大学系降温嘅，即系佢因为佢有个香港大学嗰个招牌，谂下香港大学咧，而家拿住个招牌揾水嘅啫嘛，你嗰个 space 啊， 嗯。 你知唔知教啲咩 校外课程吓， 教乜都得噶。你知啲人点解要去读啊？ 吓， 就因为有香港大学嘅校章啊嘛。 啲人问你喺读咩啊？我喺香港大学， 唔系个校章呃到人啊嘛。啊，所以咁位好生意啊嘛，越开越大啊嘛，仲 买 嗰啲补习学校啊。哇，佢好快噶，佢一早唔系佢叻噶，一早买咗金钟嗰度啊，海富嗰两层楼而家好值钱嘅大佬，就两皮嘢一尺噶。你个讲笑噶。 佢周围买物业啊，佢好巴闭啊， 好巴闭噶，咁就搵香港大学校长呃人啊嘛。咁你而家问题就系、是、你钟庭耀又好，你叶兆辉又好，啊，你究竟系咪有任务在身？啊，有个责任去降温咧，拿住你嘅招牌，啊，呢就叫小马大帮忙咯。平时懒扮咧，客观啊，足公正啊，拿住香港大学学者嘅嗰个幌子出嚟咧，就空嗰啲未读过书啲人啊嘛。啊，喂，大佬啊，琴日。我哋好多人都有上街，嗱啲听众咧今日既然放假，啊如果而家啱起身嘅咧，啊琴日去游行嗰个情绪都未人放，未成家都完全平复嘅话咧，啊可以随时打电话嚟，我哋电话系1872111，啊讲下你琴日啊上街嘅感受， 嗯、你嘅诉求系乜嘢咧吓系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同志们好， 同志们好。 本人梁振英谨此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好，梁振英好。 大会嘅估算咧系40万，自2003年50万人、20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嘅一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咧就系回归嘅，其实今日个公众假期叫咩嘅？ 补假嚟噶嘛？ 唔系，我知个假期叫乜嘢？ 回归梗系回归啦，回归纪念日啦。 不如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佢、啊、证明啊？乜你话端午节假期、圣诞节假期，琴日呢个系咩假期啊？回归假期，回归 纪念系， 回归纪念公众假期 系系。 咁今日咧就劳工咧可以享受到嘅， 嗯， 嗱又要讲下，每逢呢啲公众假期，我都要讲嘅。系我哋又翻工啦。 系 啊，但香港就好，直系衰格啊，贱啊。 嗯。 点可以将有两种假期，一种叫公众假期，净系白领先可以享用嘅。 系。 每年就有17日。 嗯。 一种就叫劳工假期。 嗯。 每年得12日嘅啫。嗯。就是、所謂 工人 咪 工人藍領嗰啲咪要繼續翻。 今日咧就皆大歡喜，因為今日咧就係政治一定要正確嘅。哇！睇到梁振英個樣，真係我先驚佢緊。你諗都諗唔到呢個人係一世人係最，我而家睇緊個電視啊，各位聽眾 冇啲笑容係啊， 係佢一世人最光輝日子咧，佢表情竟然係咁。 我所以我話好似要立像咁樣個 咁唔開心嘅，點解咧？我真係唔明嘅，即係你話俾老細鬧完都唔使講，有鬧完咪算咯，即係證明佢啲 EQ 不高嘅。喂，所以林毓華你唔好鬧佢咁多啊，唔係我真係擔心你嘅安全啊！你班友唔好咁亂咁鬧梁振英，我警告你。你諗下俾老細鬧完。几 咁我第日复述你闹佢得唔得？ 于怀咧吓， 即系我唔闹佢，我话嗱喺街头咧有好多人叫你系诶 落台 系咯， 想拍拍 咁个暴动式啫嘛， 你就开始惊啊，唔敢讲啦，开始。 我问你咁系咪好啲？ 咁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如学下钟庭耀，学下叶兆辉咪好咯？ 啊， 将降温咯， 系 啊，本来500,000人上街嘅啊，民阵就为咗有个问题咧，就是、因为。啊！佢对大佬犯咗个错啊嘛，2003年话50,000，咁、你点都唔可以过50,000噶嘛，除非系多人过2003年嘅啫，咁啊大镬啊，咁啊冇100,000人都破唔到2003年嘅纪录，我话俾你，咁啊真系大镬，咁啊真系，嗱、 啊， 所以咧呢、這個、呢一个咧啊一错不能翻转头，但你讲大究竟个目的系咩？系咪有政治目的嘅咧？啊，琴日有上街嘅人，你认唔认同香港大学？嗰、那个咁嘅叶兆辉教授同埋钟庭耀主任啊，所估计嘅98,000人去到112,000人咧，就一锤定音啦。因为学术研究嘛，咁所以所有左部啊、外国嘅报纸啊，甚至乎将攞上去俾领导人睇噶，佢哋都可以振振有词啊。梁振英而家一定吩咐咗啊陈建文咧，嗱、啊、你上去同中央讲得啦。琴日咧系。98,000至到比晒都系110,000人，40,000嗰啲系乱噏嘅。嗱，你钟庭耀同埋你呢个咩叶兆辉，咪为咗梁振英涂脂抹粉咯，就咁简单噶嘛。啊，简单不过你俾人嘅睇感觉系咁，我唔好理系真系假，呢、這个就系所谓 perception 啦。政治就系咁样嘅，你俾人嘅感觉就系你香港大学呢两条咁嘅鹌鹑，就系帮梁振英降温。啊！帮梁振英咧涂脂抹粉，嗱，警方反而咧嘅相对之下咧，你觉得客观开始几可爱啊？你明唔明啊？真系你讲，你真系觉得佢如果同香港大学一比之下咧，起码佢唔够胆讲数字嗱，咁、啊、所以系人咯嗱、啊。我觉得大家如果保守嘅，最好笑咧，嗰个黎恩浩咧，佢话靠股嘅， 嗯， 喂，靠股既然靠股嘅， 佢有三个点咁去， 点解唔系30,000？ 推算 唔系我问你，点解唔系30,000？点解唔系20,000？点解唔系11,000啫？倒翻转头，点解你唔直情引用学者个数字啦？点解系40,000啫？我又质疑你啦，我系梁振英啊，而家系我问啦，阿哥，40,000点嚟噶？民阵嗰度点嚟噶？阿哥， 咁啊，解释俾一个三点嚟去睇住人流。然后跟住佢就话咧，睇下嗰个系起步点同埋结束嘅时间，嚟咁样睇噶嘛？ 而家边个做中央政策组研究主任啊？ 边个？ 而家边个做啊？中央政策组研究主任啊？ 新嗰个啊？ 唉、哎，以前嗰个就话俾阿老懵懂听，话得30,000人啦，累死老懵懂啦。嗰、那个就嗰、那个、又系教授嚟嘅，嗰、那个叫刘少佳。而家个戴两个圈眼镜嗰、那个、叫咩名啊？ 嗯， 你唔识佢？你识佢嘅？ 你讲张志刚啊？ 梗唔系张志刚啊？哎呀！去咗上任 啊， 走咗去政策组做啊，而家做咗刘少佳个位嘅 吓 啊， 哦，你讲嗰、那个我知啦，系中我以前咧系做过做都系以前系张志刚个旧上司，系叫做系叫噏唔出个名添吓，噏唔出个名添 啊，冇人噏得出 啊。 啊！个个都唔出个名，你话几惨啦？就中央政策组嘅主任，而家冇人知佢叫咩名嘅。喂，梁振英委任啲人咧，个个都系透明嘅。我而家净系是但噏一样，喂，而家通识咧，你班友就冚唪唥咧，啊，都肥佬晒噶啦。啊，嗰条友叫咩名字？ 系咪姓邵乜嘢噶嘛？系嘛？ 邵善波啊！哦、哎，我顶你唔顺啊！真系，我都俾个面你，等噏咗一个字啊！我先帮你讲啊！邵善波啊， 估紧系啦。 嗱，如果我梁振英，我就阿波啊。 啊， 琴日点同中央交代啊？几多人上街啊？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 啊？ 不过你唔好学啊！刘少佳话三万人啦，我知道一定唔止三万人。 系 啊，而家民阵就话四廿万。 啊， 香港大学咧就系九万八到十一万几。 系 我哋嘅啊。御用警察咧，即系我哋呢个公安警察队咧，啊就话六万人左右。 嗯， 我而家阿胡锦涛就嚟落机噶啦。 嗯， 佢第一样嘢我要打电话同佢讲啊。 嗯， 阿波仔，你话几多人好啊？ 嗯， 咁你梗系同佢讲，你话，唉，阿振英哥，阿 Sir， 梗系话香港大学啦，香港大学老牌大学、学者，咁你冇话十二万人咯，就系、是、咁咯。 嗯， 结果就咁样，你香港大学就做咗一样咁唔好嘅嘢啊！你明唔明啊？你系帮阿梁振英解话，你做嘅嘢，究竟系咪有目的咧？系咪有政治目的咧？呢样嘢系令人怀疑嘅，你明唔明啊？ 嗯， 啊，我就谂唔到第二样嘢啊！林忠华，你除非认为呢班有懵嘅啫，啊， 你讲两个大学嘅教授， 啊， 唔知道、啊，我答唔到你、啊，真系吓。 咁你话几多人啦、啊？ 我梗系话起码有五十万人啦。 咁点解佢哋话系十二万人？作为一个学者， 吓 点解靠咩估啊？靠数人，每分钟行几多人？ 我唔知点样数法，咩数人流咧？即系我当佢数到啦。咁咪个科法如果错嘅时候咧，咪推算就错误咯。 我问你点数啊？我都怀疑你搵九个暗出学生去数，点数先得噶？ 吓 系咁啊，揿啊！ 嗯 啊，点样数啊？有得数噶咩？ 以前又有其他啲方法噶，又唔知话点样影咗佢，然后又数几多人咁样噶吓。 唔系，我而家提议过，咧， 系 啊，我而家有个新嘅提议。 啊，有咩方法咧？ 其实我以前提议过噶啦， 嗯， 就要喺逢真上街嘅人咧， 嗯， 啊，每人派个牌俾佢， 啊，派个数目字牌俾佢， 每人挂个牌一定要。 哦哦哦。 啊，即系你行入去马路咧，就派个牌俾你，好似喂人哋嗰啲马拉松，国际马拉松。好准嘅，几多人就系几多个人，咪、 啊、 派个牌咯，啊冇牌就唔算噶啦、 啊 啊，另外一个办法咧， 但系你又听到阿 Madam 讲，亦都我哋见到嘅事就，好多人插到入去噶嘛，咁 都要挂牌， 吓、啊、 都要挂牌， 都要挂牌， 啊，总之你行出个马路一踏入去咧，唔该你挂个牌， 系，唔系啦，我都系觉得最好咧， 不过好简单，攞 个八达通嘟下咪得咯， 我而家好简单 嘅， 好简单啦，呢、這个几好八达通。 系啊，攞八达通，如果边个都有噶。 问题你嘟两次都得噶嘛，咁啊唔啱。 你嘟两次，你嗰个程式可以令到嘟一次啊嘛。 哦，咁 啊，好叻噶佢哋。 唔系，而家唔使啦。 啊， 嗱、我以前创咗大班指数咧，当年我做啊特首嗰阵时啊，大班指数加埋啲暗春个数字随意。 吓， 点解收尾咧？警方开始叻啦。佢知道咁样都系大镬啊，越降越低，拉低我哋嗰个平均数。而家我最新嘅大班指数系咩咧？ 吓、啊， 就将啲鹌鹑团体 主办单位 啊，加香港大学就系个 系 实数嚟噶啦。 哦，咁样。 如果你想保守啲嘅咧，个下限嗰个上限 系 下限就将啲鹌鹑加警方 吓 啊，即系起码46万人。 系 最高咧就系52万人。 嗯， 咁、啊、简单嗱、以后记住呢个指数，林一华。系加唔减啦，又唔使除啦， 又唔使除， 咁啊益咗你啊！等你知你啲加减食除唔掂噶，啊嗱，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 嗯， 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20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3折超笋价发售，7月2日仲有1蚊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嗯，系

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B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六点半到七点半，在大家台、大展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林毓华，嗱，你啊，有时咧，你都系要做多少少功课。 点啊？ 你又俾我大咗嚟。 边样？ 而家中央政策组咧， 啊， 其实就未有收职顾问嘅。 啊， 嗰邵善波暗春咧系我讲嘅啫。 唔系真系做咩？ 即系迟早都做，不过而家未委任。而家中央政策组咧。那个首席顾问的职位是悬空了的。 现 在是得一个叫做政策组的副首席顾问叶文辉。 嗯。 其他顾问就悬空了的啦，全部走了的啦，包括我们的老友记刘世良的啦。 嗯。 今天看报纸呢就看到呢，啊，刘世良同啊同啊哪个啊 同哪个啊 同我们有个老友记啊 ,Frankie 叶啊。 啊 啊叶咩 叶这个 又不知道。 叶锦泉啊。 啊， 叶根泉，叶 根泉 系 啊，两个都有上街， 有 都有。啊，叶根泉咧， 佢同啲记者嗰啲团体 就跟住记者协会嗰班人，就为咗争取同埋佢太太喺苹果日报做嘅，咁就争取呢个言论自由。 嗯 啊，咁啊，报有报纸影咗刘世良咧，就话佢低调，搵支旗冚住佢块面。 刘世良 系啊， 点会低调啫？佢寻日咪同我哋一齐喺呢个 TVC 湾仔个 平咁啊，影到嗰张相就话喺茶餐厅，系， 哦， 鬼马啫。刘世良使乜惊啫？ 系咯， 咪两个都唔捞啦。咁嗱，所以琴日咧比较即系喺政府离开咗政府唔够一日咧， 系 就即刻还我自由。啊，呢个好重要嘅，一个人咧喺政府入边咧系绑手绑脚嘅，因为你如果系尊重你自己嘅职业嘅话咧，你尽忠职守嘅话咧。啊！你根据你自己嗰个承诺嘅话咧，有啲嘢你系唔可以做。但系讲起刘世良当年咧，啊，中大台嗰，那个台呢，這个嗰，那个咩嗰，那个自由女神嗰阵时咧，其实刘世良都有出席噶。啊，所以就唔系话回避嘅。我啲老友记就 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原则嘅， 我哋就揾到广大社会工作啊。同埋呢个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聂兆辉嘅叶教授，早晨， 早晨，叶教授， 早晨， 早晨，叶教授， 早晨，大斌， 你好，你好，唔好意思啊，放假揾你啊，不过我哋 而家我喺飞机上面， 我哋飞机上面你就走噶咯， 系啊， 咁要快啦， 你咪走佬啊嘛，你咪上北，你唔系去北京噶嘛，你咪。 唔系，我 系 去马来拉， 我去玩下啦。喂，想请教你，你琴日嗰九万人， 九个学生系 九万二人嗰个数字系点得翻嚟咧？我当然知道你系用人流计算啦，但我哋就 八万二啊，佢个数 八万二添。嗱，我哋就唔系学者啦，我哋呢啲就街头智慧嘅啫，你哋呢啲就象牙塔智慧啦。嗱，喂，好简单嘅，琴日嗱大会就话四十万。警方咧就话离开维园高峰期都有六万，咁我哋 六万三吓， 我哋成日都上街行噶啦，亦都睇咗咁多年啦。香港人即系由回归到而家睇游行有八九六四啊，你睇到人肯定系唔止你哋嗰个数字噶。 我谂即系嗰个观感同实际嗰个数目咧，就系有少少分别嘅。嗱，因为其实咧，我哋喺铜锣湾同埋喺呢个军器厂街咧。就都係有一個即係嗰個點算啦。咁其實我哋喺呢個銅鑼灣咧係點到有五萬人嘅，而喺軍器廠街咧我哋點到有六萬九。但我哋喺六萬九人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個調查問下佢嗰班人咧，就有冇經過銅鑼灣。咁喺我哋個數據裏面睇到有46%嘅人咧係經過軍器廠街，但係冇經過銅鑼灣，即係話咧 插隊嚟㗎啲係嚇， 係啦，有三萬二人 喺呢，就是， 個。就 是，你都 系 得九个 学生同埋呢个军器厂街咧，就系插队嘅。 你得九个学生去做嘢，你嗰个 sampling 啊，即系你嗰个系唔够噶。 唔係咩嗱，如果你你睇咗我哋係每五分鐘咧就抽一分鐘就嚟去做一個調查嘅， 九個人就可以調查到40万人。你問我咧嗱我有嗱我就我哋啲街頭智慧啦，我想提醒你一樣嘢咧，你有冇睇過呢個欖球七人賽嘅？喂，教授啊， 喂你讲， 你有冇睇过榄球七人榄球赛噶？年年都好虚撼噶啦，有50000人会走去呢、這个这个加路连山噶啦。如果学你用你嘅数字嚟计咧，咁琴日就等于呢、這个啊，即系榄球赛嘅2×2嘅啫。你估有冇可能咧？嗱，即系我哋呢个都系 perception 啦，学你咁讲，我哋感觉啊，喂，好容易计到嘅咋？你因为我又去过呢个奥运啦。我年年都去奥运嘅，即系每届都去啦。喂，坐亲都讲紧10几20万人嘅。啊，喂，我从来都可以用个感官睇到，琴日嘅人一定多过喺调查出嚟嘅人嘅几倍嘅。 唔系，我就想话咧，就是、一个感官，就是、一个实际嗰、那个。 即系你认为你嘅数字系、那個那個，喂，你自己就坚持，即系你嘅数字系实际嘅。 系，我哋系可以就同你再去睇翻带，就同你去逐行逐行数。 你点睇到啲带咧？我想问下你嗱，琴日咧，我因为监警会委员啦，我有机会去到警察嗰个 control room 嗰度、就睇到晒全香港所有嗰啲天眼，嗱嗰啲运输处嘅天眼啊。如果你睇到嘅话咧，你有机会睇到嘅话咧，不过佢哋冇录影嘅，我问过啦。喂，如果睇到嘅话咧，就唔系、 啊、 就唔系你睇到嘅嘢嚟嘅。 唔系，就系、是、我哋系现场睇到，我哋都有做录影。 你九个人点睇啊？九个人，俾你讲晒九个鹌鹑啊！嗰啲九个学生咧，仲要咧不喂，直情鹌鹑嚟嘅啲学生，你点做到啫？ 我谂嗱，即系就我哋所做嘅方法咧，喺学术期刊里面咧，就都系刊登咗出嚟噶啦。啊，因为你架飞机咧就 啊，唔好意思啊，你我谂你删电话啦，多谢你啊。唉，因为你话同佢拗点拗啲学者，你话搵九个鹌鹑，即系我真系唔介意。 学者有理论嘅根据啊嘛，大班吓嗱、啊，你系 我问你一样嘢， 学术 阿林旭华 期刊 搭棚佬啊， 系、 有冇读过？呢、這个几何三角嘅， 唔使啊，嗰、那个系啊，唔使啊，嗰啲系祖传啊嘛，啲系师傅 传落嚟噶嘛， 啊， 佢嗰啲而家仲喺度读添， 学者就去睇下佢点做，佢学啊嘛就是， 你叫啲 理论就 搭棚啦，你叫个数学教授去搭棚啦，我咪一定死人，所以而家啲搭棚佬又要上螺丝又要成，以前啲搭棚佬 冇噶， 一支竹一条竹 一条灭嘅啫嘛吓， 而家就用胶绳添啦，喂大佬啊，仲要上螺丝 啊！ 喂，以前啲搭棚佬有冇读过几何三角噶？你问我就好简单，我就随时挑战啊！聂兆辉呢啲咁嘅啊弹头教授，喂大佬啊，你话俾我听，琴日系等于睇榄球赛嘅两倍人， 嗯、 我谂所有听众都唔会信服嘅。嗱、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1啊，讲下呢个问题。嗱、林旭华。琴日咧，嗱，今日假期，我哋可以同啲听众倾多啲偈啦。其实咧，点解琴日咁多人上街咧？几个因素嘅、第一，当然最严重一样嘢咧，就社会嘅不满情绪啦。另呢、這个就系嗰个触发点嚟嘅。但系点解引到咁多人上街咧？就 系 因为梁振英。梁振英咧就被誉为呢个大炮精，呢、這个光棍佬，我早叫咗个光棍佬噶啦。是好多人对佢不满嘅，即係未上任已经为一个车大炮嘅人呢係唔可以俾佢做领导嘅。咁仲有呢其实有多几个因素，一个呢就睇到个班子。嗱你真係睇到个后任班子个行政会呀同埋佢嗰个啊成个内阁成员嗰个部长呢係令到香港人冇信心嘅。再加埋佢打尖啊走去要搞呢个十咩五局系咪五司十四十四局 系 啊嗰种打尖法，跟住西九本来咧啲市民咧都冇办法去代入嘅、但系因为去到个委员会嗰度又要求人改呢样改嗰样，喂大佬啊，系令到啲人开始兴啦。其实琴日上街大部分人咧啊，绝大部分我哋咁讲，一定有其中一个佢点解上街咧，就系、是、对梁振英不满表达。 系， 咁一定唔系90000人，唔系60000人，一定系过咗40万人 啊，就算你话四十万人都系四十万人，咁你学者仲要喺度坚持话我嗰个就系最准嘅，喂，咁你讲晒啦。嗱，另外一个触发点咧就是早一日有个记者，苹果日报嘅记者，大声问一个问题，俾啲警察捉咗入去楼梯度，又系港大事件重演。喂，上次就学生嚟话搞事啫，喂，今次记者嚟噶。即系已经 check 咗系记者啦，即系如果唔系记者入唔到去嗰度噶， 咁应该即系放人啦，先咩要逗留？ 唔系放人啦，林都话你唔啱啊，点解放人？根本唔应该拉人， 唔系佢拉咗啦嘛，咁即系佢应该即系放人啦。 唔应该拉嗰啲已经记者啦，佢 check 晒 credential 嘅，已经 check 咗佢嘅证件，嗰啲系记者嚟嘅。而且就算系有人混咗入去，喂，都系大声问嘢啫，又唔系掟嘢，又对主席、对我哋啲领导人系完全唔构成安全嘅嘅威胁嘅。只不过 我想问嘅就系、是，究竟嗰个咁嘅警员系佢自己行事啊，定系有上司指使佢咧？ 话俾你听，好大镬啊！佢一定系代罪羔羊 吓 啊！系而家我哋听下啊个记者究竟犯咗咩事啊？ 咁我就谂住追访嘅时候，有几位。即係應該係保鏢或者保安或者警員咁樣就圍住我啦，就唔俾我行。然之後就由我哋記者區後面嗰度請走咗我，就困住咗喺呢一條巷度。咁我用咗大概15分鐘，期間就抄低咗我嘅記者資料啦。咁我問佢點解要即係帶走我啦，佢就即係有警員就話我大聲嗌係影響咗秩序同埋違規嘅。咁难得主席嚟到香港啦，咁可以大家有机会采访佢嘅时候，希望可以问到一啲真系香港人想问佢嘅问题。希望香港政府唔好即系营造一个歌舞升平嘅即系景象，等以为即系等胡主席以为香港好繁荣安定。 系啦，刚才讲嘅就系苹果日报嘅记者吓韩耀庭。 其实警方就安排咗采访区啊，你可以入去个采访区，第一当然要 check 个证件啦， 系， 第二要搜身啦。啊，好啦，我想问多一样嘢，警方有冇同呢啲入去嗰个采访区嘅记者讲一句嘢，你唔准大声问嘢嘅咧？唔系我唔系话啱啊，我真系起码你如果认为呢样嘢系违规嘅， 系 咁规矩就要俾人睇到噶嘛，规矩就唔系话我几时话有规矩就有规矩噶嘛， 系 啊啱啊。就咁简单规矩唔系你话㗎。 同埋当日成日都有其他记者用其他嘅系问其他嘅问题。 譬如试下倒返转头，如果记者大声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啊梁振英啊心庆德仁。 英明神武。 咁你估佢又会唔会拉入楼梯底呢？ 唔知啵。 咁肯定唔会啦，都话唔知你一百痴啦，真係唔好意思啊，即係都要讲，即係讲得呢句说话出嚟嗰人都叫白痴。喂，如果嗌口号唱国歌咪点呢？佢大声唱国歌啊，起来吧起来吧，咁又会唔会拉入去呢？即係好多啲假设性嘅问题。 俾人拉咁咪白痴啦，就係。 喂，而家个问题就话你根本就係干预采访新闻嘅自由，係先达啊呢、這个新闻自由。冇断正噶，嗱，所以呢样嘢又谷咗人上街。 嗯， 仲有一样嘢点样谷咗人上街咧？无端端攞个灭火筒咁大嘅胡椒喷雾出嚟，而家有人上咗网睇咗啦。 系 呢只胡椒喷雾啊，原来系全世界最毒嗰只嚟嘅。 系 喂，大佬啊，你又系 喂咁叫最低嘅武力，点解会吓？ 唔系大佬， 喂以前喂细细樽嘅啫嘛， 呢啲嘢咧就加加埋埋咧，就谷咗琴日几廿万人上街啦。 系 嗱，我哋可以将香港大学 嗯。 嗰、那个学者其中一个叶兆辉，一个叫钟庭耀，佢哋嗰啲数字咧抌落垃圾桶得噶啦，呢直情系垃圾嚟嘅。啊，听完听完呢个广告翻嚟再倾过啦。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系谢飞老师，系讲好玩英文嘅节目主持人。 做得香港人，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讲过，甚至乎创作过唔少嘅难 gag。我人生听过最难嘅 gag 咧，就系我读中学嘅时候，一位师弟讲俾我听噶。但系最近咧，我就听过一个难 gag， 真系教坏人。佢就问我啦：大口仔搽唇膏，猜个英文字吓、啊，真系唔识咁都唔识啊？咪 direction 咯，咩 direction 啊？方向啊，方向嘅英文啊，大口仔嘅口好大噶嘛，搽咗唇膏咪红色咪 red 咯，跟住搽喺嘴唇上面啊咪唇咯，咪 direction 咯，得，唔使讲 time to play。首先咧，方向嘅英文绝对唔系 direction， 第三个音节咧唔系唇咁嘅音，系唇，系 sh 音嘅。第二个音节咧唔系 red， 系 red。而第一个音节咧系乜嘢啊？系咪大角咀个大啊？如果你话诶、我都识啦 ，direction 啊嘛，咁你就错啦，你一啲都唔识噶。真正嘅读法咧系点样咧？系 direction。嗱，留意咧，第一个音节咧系好轻咁嘅音噶，系 d 咁音就得噶啦。direction 就唔系 direction， 所以直接嘅英文咧系 direct 而唔系 direct。所以如果你是董事的话，你是 director， 你不是 director， 你是執行董事的，你不是 executive director， 你是 executive director。 记住了，希望今次大家又学到东西了。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1，大班嗱，你对大学香港大学嗰啲咁样嘅文条咧，或者嗰啲咁嘅调查，好唔中意啦。 我本来好尊重香港大学嘅，因为我当年咧梦寐以求都希望入到香港大学，入唔到啊。行去睇下都过瘾，有人送条校呔，香港大学啲校呔俾我咧，如获至宝。而家。香港大学第一个质素唔好讲啦吓，喂，如果有啲咁嘅教授，用香港大学嘅名义走去擘大眼车大炮，仲要坚持话自己数字系全世界最准确，天下无敌，可以去到咧差唔多咧啊定点数嘅，呸！ 即叫佢收工啦，叫佢吓。 系啊， 嗱，咁有啲报纸咧就喺街头做啲声称为迷你嘅民意调查，只系问咗230位呢个系上街人士，咁佢结论就话咧有喺231人之中咧有90人系第一次上街嘅，而其中有一半咧系30岁以下嘅，咁你又觉得呢啲数据准唔准咧？ 系啊，呸！诶，唔好同我再讲呢啲数据啊，我。黑人憎兼讨厌，嗱，讲翻点解琴日咁多人上街咧？其实好多原因聚埋啦，你有民怨呢个唔使讲，民怨沸腾，过去嗰15年回归咧，大家冇乜好日子过，咁呢个尤其是啲基层市民，嗱，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令到好多人不满嘅。第二就是梁振英，因为大家觉得一个车大炮嘅人都可以走去做特首嘅，咁点算咧？琴日我撞到好多。家长，我哋听众，佢问我，佢话佢点解上街？嗱，我呢个唔系调查，系交流啫，倾偈啊。佢因为佢如果梁振英可以做特首咧，佢唔识教细路。因为点解咧？佢话佢本来支持梁振英， 系 佢因为唐英年同梁振英选嘅时候咧，呢位家长呢位女士咧，即系都系一啲，即系我唔知系有识之士啊，但系讲嘢有文有路，唔需要读过大学或者唔需要系大学教授，可能佢已经系噶吓，咁肯定叻过呢个阿辉哥啦。喂，佢啊当日咧就系因为佢对阿唐英年嘅诚信，就算佢唔中意梁振英嘅，佢话咁多年佢唔中意梁振英嘅，但系因为唐英年嘅诚信出现问题咧，所以佢喺屋企佢哋讨论咧，同啲细佬哥咧食饭嘅时候讨论啊就话咧。唔可以支持唐英年，只可以支持梁振英嘅，因为梁振英咧系一个有诚信嘅人， 认住咧英啊， 佢 嘅 佢点解突然间，喂，佢话佢唔识教细路啊，等于当年咧，我哋有红有专嘅年代咧，即系文化大革命，揸住乜红宝仔，喂，四人帮噏乜，我哋又噏乜，但突然间咧，四人帮落台之后咧，我再去翻内地咧。所有大陆啊，连厕纸冇嘅问题都归咎于四人帮，我就拗晒头啦，我就话大镬啦，今次同一道理啊，我都唔知点样教啲细路， 所以一定要出嚟行，一定要叫梁振英落台，就是呢个原因啊嘛。咁再加埋咧，嗱，我哋讲个几个原因啦，一个梁振英问题，一个佢嘅班底嘅问题、班子嘅问题啦、嗯，啊，警察粗暴干预言论自由， 嗯、 出到灭火筒咁大嘅喷雾剂，仲、嗯、有一样嘢啊，湾仔个万里长城啊， 嗯 嗰、那个叹为观止嘅两尺高嘅， 唔 系两米高六尺高嘅水马，系令到香港人睇到好眼，唔系眼心眼肺啊！ 系 啊，直情系兴啊！所以琴日点解先兴咗咁多人上街嘛？但系你香港大学啲友咧就走去同佢降温，喂，你做乜嘢学者？有乜资格做学者？你班人，唉、哎，我都唔识讲啦。总之我终于话俾你一样嘢咧，两个字讲晒，叫做唔识讲。即系个香港大学可以做呢样嘢嘅咧，啊，你直情可以执笠噶啦！我话俾呢间大学已经系 好啦，你唔识讲，咁我哋就听下听众点 讲咯。今次用嗰只最毒嗰只胡椒喷雾咧，系美国啊，啊，美国爱嚟咧， 系 制服嗰啲骚乱用嘅。 哇！ 尤其是 咁啊，即系当嗰啲暴徒啦，当啲上街人系。 如果监枪出事咧，就用呢只嘢噶啦。 系 嗰啲咁嘅肉卒咧，就有人揸一件噶啦、嗯。你以为睇电影，以为你揸定嗰个喷火筒咧， 系 灭火筒咧， 系 其实唔系嘅， 系 好多系呢啲喷雾剂嚟嘅。嗱、 嗯，胡椒喷雾剂吓。 喂，呢只嘢好毒嘅，有人上网做晒 research 噶啦，我一读俾你听啊、嗯。不过而家电话旁边好有听众系嘛？未有字咁唔紧要，未博通，好多人排紧队。如果要排队咧，就排啦。嗱，我话俾你，嗰只胡椒喷雾咧，就有人咧起咗起晒底噶啦。嗱，呢只嘢咧就叫做乜咧？呢只嘢咧就系、是、全世界啊最强力嘅胡椒喷雾剂啊！咁咧就系、是、美国佬咧就专爱嚟咧用我嚟制服啲骚乱嘅。嗱，为咗对付啊，《苹果日报》有个专即系专栏讲咗啦，就为咗对付示威者咧，警察前日咧向呢个喺会议展览中心外边示威者扫射嘅胡椒喷雾，外形咧就好似灭火筒咁大，令到警察咧可以作出大范围嘅扫射。嗱，我问你做咩要大范围扫射咧？射到第五行嗰啲话，连记者射埋啊！ 我喺电视画面见到，连电视摄影机都铺满咗嗰啲咁样嘅系喷雾嘅。 啊，呢一款全新胡椒喷雾咧，连嗰个成分咧，同以前亦都有分别嘅。唔单止系大，连个成分都同以前嗰啲有分别 嘅。即系毒啲嘅。 中咗招之后咧，大半日咧仲要忍受痛苦。嗱，呢份美国制造嘅胡椒喷雾系专门对付酒精、药物影响同埋情绪不稳嘅人士，更加会令到中招嘅人咧。身上面留下印记， 嗯， 大镬啦！如果嗰日俾人喷咗嗰啲咧，唔该快烧咗嗰套衫去啊，咪就系拉人噶，话俾你听啊！嗱，呢个美国制造嘅胡椒喷雾咧，根据制造商嘅资料咧，呢个喷雾嘅效力特别强，射程可以去到30尺。但系日前咧，警方曾经啊喺几尺嘅范围里面喷射。假如按一秒咧，巴闭啦，一樽可以喷30次，按半秒咧就可以用60次。被射到的人咧，会留下肉眼睇唔到嘅印记。当日接受安检啊，如果即系有啲印记嘅人，如果今日搭飞机啦，小心啦。嗱，尤其是去美国，唔该你小心啊。啊，如果接受安检啊，譬如 X 光射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发现啲人咧曾经被呢啲胡椒喷雾射中嘅。 咁即系搞事分子嚟噶咯。 嗱，如果嗰日啊，喂，嗰日我哋嗰啲示威嘅同嗰啲群众，梗系唔系搞事分子啦。如果啲人喷咗戆居居，以为冇嘢嘅咧，你今日就喺搭飞机，尤其你去美国咧，分分钟喺新危啊，唔系我讲笑啊。如果你就系嘅话咧，唔该你 去问话，咁 我哋快冲凉啊，换衫啊。啊，曾经中招嘅有个社会人士就话咧，以前咧。只有直接被射中的人先受影响，不过咧就算痛都系十零分钟嘅，但系今次中招就唔同啦，啲气味咧令人好辛苦，流眼泪、流鼻涕，就算净系射中啲皮肤咧都痛十几粒钟啊！ 哇！ 冲凉啲水咧由头流落嚟，又再痛多次。咁呢位民运人士咧周乐恒就话咧。警察好冇自信，已经用铁马同水马将我哋包围，仲要用呢个强力嘅胡椒喷雾，竟简直系啊！呢个民运人士都好客气，佢话无聊啊！如果你问我就唔系无聊啊，系不知所谓啊！ 唉，嗱，我哋九点之后咧就听电话，唔好意思啊，就话有啲听众喺度挺紧咧，我哋九点之后咧会接翻啲电话。 系18721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昨日七一游行期间有四名执勤的警员受伤。一批参与游行的民主党成员因为不满警方放行太慢，在高士威道冲出游行路线，警方最终要开放旁边的行车线给游行人士。警方批评游行人士的行为罔顾他人安全和公众秩序，又影响交通，令到游行严重延误，对此表示极度的失望。另外，监警会的成员昨日下午到游行的各个地点监察警员工作。监警会主席翟少棠说，警方整体安排有准备和专业。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推算，参加七一游行的总人数介乎98000至112000人。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就连同九名学生在金钟和铜锣湾统计，估计游行人数有82000人，其中30000多的人在中途加入。叶兆辉在本台节目上否认低估了游行人数，强调感官上的人数和实际有分别。人民力量、社民联和学民思潮等等的大批示威者，昨日参加完民阵的七一游行之后，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他们占据德辅道西的行车线以及江乐道西一条慢线集会。示威者在昨晚11点多陆续散去。示威者将一副红色的棺材抬到去中联办正门，将溪钱撒入中联办，高呼反对西环治港的口号，并且要求梁振英下台。欧洲国家杯决赛，西班牙以4-0大胜意大利，成为第一支夺得世界杯之后又成功卫冕欧国杯的欧洲球队。在西班牙，大批球迷在首都马德里聚集，庆祝国家队夺得欧国杯锦标。有西班牙球迷说，整个西班牙一同庆祝，无人在这一刻记得起欧债危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原本准备举行派对庆祝的球迷在意大利落败之后纷纷离开。有球迷说，意大利球员有争胜心，但状态明显较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5%。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20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3折超笋价发售，7月2日仲有1蚊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今个暑假想有人赞助你去自由行，咁就记得听晒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开心快活人，留意节目内容就有机会得到由新假期旅游送出价值1000蚊嘅旅游礼券，每日送出两份，祝你好运！ 强积金供款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经已修订为每月25000蚊，而供款上限系每月1250蚊。雇主出粮嘅时候，记住按照新嘅有关入息水平供款。至于自雇人士，受托人会联络你哋作出新嘅供款安排。如有查询，请致电积金局热线2918-0102。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5啦，讲埋呢句先啦。嗰啲咁嘅万里长城嘅啊， 水马， 嗰啲水马咧、嗯，每一个咧就2米高， 嗯， 入晒水，注满咗水之后咧就2吨重。 但奇怪就，我觉得佢做得唔稳噶， 唔系2吨重啊。 系 嗱，如果2吨重嘅话咧，就应该咧就谂住梗系拱唔冧噶啦，但 系 而家大家睇到拱得冧， 拱得喐噶， 咁就以后唔可以再用 了，好危险我觉得， 因为会砸死人，一砸亲差人系大镬，砸亲市民啊又系大镬，砸亲差人系仲大镬，分分钟拱冧啊铁马嗰人咧会俾人告你咧，严重伤人及意图谋杀都得， 嗯， 啊所以咧就千祈咧，我都认为呢铁马咧就唔应该再用噶啦，啊即系证明咗系 水马唔应该再用系嘛， 啲水马唔应该再用噶啦，嗱呢啲咧就会造成咧严。重啊，构成对示威人士或执行几呢个任务嘅前线工作人员咧个生命安危嘅、 嗯， 啊受到威胁嘅。嗱，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叶先生啊，早晨，唔好意思啊，叶生， 早晨，叶生， 大班林伯， 你琴日有冇行啊？ 琴日由维园行到去总部啊？ 咁你有几多人啊？ 行咗几多个钟头？你行咗？ 首先讲一讲梁振英先， 好，虚心聆听啊。 琴日睇佢监视咧，佢真系精神紧张啊。开始精神紧张，点解咧？佢有几个犯错嘅动作，佢成日喺度拨头发，佢个头发已经立起啦。呢啲系证明佢紧张。仲有一样嘢最大犯错，佢竟然攞条毛巾出嚟抹汗，咁嘅宣誓时间有冇可能啊？对住阿胡锦涛，即系佢好快精神紧张落台噶啦，佢受唔住压力啊！ 跟住见到个枕头即刻揽住，唉、 嗯， 即系 仲有琴日咧，呢两个学者咧。中大如是，一年港大都是这样，可以不用理这些民调了，我们香港市民昨天他现在这样讲就是侮辱了我们昨天出来行的人，哪、 嗯、 有可能是得了十，我回来新闻十点几回来看新闻说十几晚钟定要，我说有没有搞错啊大佬，我们行到去、 嗯、 走到总部接近八点，维园那里还有人、啊、你只是想想这个逻辑，这条路不如或者最尾嗰度话啲疏落，但你都冇可能做未出晒嚟噶嘛？ 嗯， 唔系好简单嘅嗱，我就第一咧，我哋啲街头智慧，第一用呢个榄球七人赛计啦，第二就用北京嗰、那个阿水个鸟巢啦，但仲有一样嘢嘅就今年六四，大家都认同咗咧，系超过20万人噶嘛，喺维园噶嘛。 系啊， 不 过 我问你啊，你有冇去啊？有。 有。 咁你话琴日人数多唔多过琴日嘅诚意啊？多唔多个六四诚意啊？ 一定多过佢，一定多过钟庭耀嗰啲公布嗰啲。 唔系多唔多个诚意 啊？即系40万人以上啊，系嘛？ 接近嘅，应该接近 嘅。嗱，我话俾你听，唔止40万人嘅，所以我而家有个 formula 咧，好简单嘅，就系将呢个民阵嗰啲数字加埋香港大学，咁就等于咧个实数啦。啊，呢、這个不中亦不愿意啊。 呢、这个钟庭耀已经一次又系咁， 正话嗰叶少辉啊，仲有一个吓，佢哋系帮呢啲权， 我哋有听， 帮呢啲权贵咧涂脂抹粉，我就认为呢啲叫一系咧， 系得两个站，你揾9个人去点， 系人都知噶啦。你我中间插入去， 系对唔住啊，阿教授话你个老钟啊，叶教授话咧、啊，你哋啲咁嘅即系唔系读书人咧，就用感觉去睇嘢，感官去睇嘢嘅啫。啊，我嗰啲咧就 佢用咩科学啊？ 佢有科学噶，佢话 有九个学生去数啊嘛， 跟住 咧每五分钟咧就拣一分钟嚟系数人数啊吓。每五分钟拣一分钟吓， 嗰九个学生啊，你话你嗱好简单嗱，不如咁啊，我又有听众，如果俾啲学生访问过嘅，又可以打电话嚟，我睇下有几多人俾呢啲学生访问过。 嗯， 琴日唔系去到你嗰个站回一回气啊，都行唔到 啊。多谢你啊，琴日有有嚟打招呼系嘛 ？DBC 加油站啊， 多谢你，多谢你先生啊。 好 ，OK， 多 谢 你， 多谢。 下一位诶，听众关 小姐， 关小姐， 早晨，关小姐。 喂，早晨大班， 你好，琴日见到你好似系嘛？ 喂，琴日有去游行啊，讲咩听？冇可能，绝对冇可能，一定系四十至五十万啊！ 嗯， 我两点半约咗啲朋友喺崇光等， 嗯， 2:09。 哦，你唔计入去啦，你喺崇光等嘅嗰啲人，佢哋又当你隐形噶啦。 跟住我哋喺崇光等，跟住我哋行入去排。 哦，入翻去球场啊！ 哦，咁 OK， 如果唔系， 讲咩？我哋喺维园出发嗰个经樽颈口啦。我哋喺维园开始行嘅时候，讲紧系4:30，我哋见唔到 Sogo 啊，行到6:30都。 嗯， 你以前有冇行过噶？ 有。 咁你觉得今次系咪好多人啊？ 嗱，我第一次行车嘅时候咧，嗰年咧我塞咗喺维园嘅红十字会咧，系完全出唔到去，到夜晚日落黑晒，8:00先到总部。但系琴日系6:30见唔到崇光，系好失望。睇到啲人嗌开路开路开路，佢都唔开路。 琴日睇我净系睇电视睇到阿长毛撞咗龙闸咧，终于开龙闸，啲人出咗去高示威， 好离谱噶佢哋真系。 冇可能系港大嗰个数字，真系系。是真系完全系垃圾，唔使听咯。行到去总部已经系8:00啦，放紧烟花，啲人上面就放烟花，下边就喺度闹咯。 我话俾你听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教授咧，我情愿唔做好过。第一误人子弟，第二咧混淆视听，第三就帮呢啲权贵咧涂脂抹粉。 即系冇可能咯，港大真系可以执笠咯，真唔应该讲呢啲数字咯。咁多年嘅历史，即系作为一间大学。另外嗰个差人嗰、那个发言人嗰个女警，仲讲话，因为我哋停咗系 龙嘉敏吓， 因为我哋慢，咪行得慢系因为我哋塞，系因为我哋停咗喺同你打招呼大班，因为我同街头嗰啲 counter 打招呼。 冇啊，我哋唔拿思上身噶，佢哋赖郁敏噶。 唔好 唔系个 Madam， 我都几有趣噶。佢话咧系有啲系几特别嘅，系嗰啲系摆啲档摊啦，咁就都有啲好创意噶，或者有啲 大班咁多年嚟咧行即系游行嗰啲人咧，佢哋已经有自己嘅 rules， 佢哋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喂，你唔系啊？刘德华企咗喺度啊？咪周星驰企咗喺度？我哋识你哋噶嘛？汤家华啊、你啊、长毛啊、郁敏嗰啲，全部见到我哋唔会停喺度咯。 唔系咯，你估真系当我哋有宝咩？ 大家知道嗰个目的系咩？大家好， 都唔系为咗我哋噶嘛？系咪？你嗰个游行就最紧要快快脆脆行完翻屋企食饭， 嗯， 系嘛？ 仲要翻去睇波喎，琴晚 有啲人啊赶住翻去睇烟花， 有睇烟花，即系咁多节目，你俾我行完我个诉求，即系我自己去行就因为系李旺阳，我觉得应该系为佢行一转咯。咁但系你个女警真系冇可能咯，港大呢啲真系唔好。 哎呀，唔系普通女警嚟噶，佢系港岛总区副指挥官嚟噶，阿 Madam 啊。 嗱咁啊， 赖我哋停低喺你啲 counter 啫，我又唔会坑孖子我个心情，因为真系大好冇可能嘅事。 好啦，即系嗱，我都谂唔到有一个市民打电话嚟会认同港大嘅数字嘅，多谢你电话。咁下一位听众系谭小姐，早晨。 谭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大班。 系。 琴日咧我都有去游行啊。 系。 咁咧就2003年我嗰年我都有去嘅。 系。 咁我觉得咧2003年嗰年咧就我记得系硬地嗰边系俾民建联嗰边人租咗嘅，然后我哋咧就喺土地嗰边嘅，咁但系琴日咧我哋企晒喺硬地嗰边啦，咁咧嗰啲人咧多到咧就不得了啊，而且系好密啊，我记得当年2003年冇咁，我哋企喺周边冇咁密啊，反而琴日好密，密到喺我周边咧已经有四个人系中暑嘅，同埋天气冇2003年咁热，所以我觉得琴日咧系特别多人啊，咁即系好似钟成耀咁咧，往事咧我都觉得都几尊重呢个人嘅。 咁但系咁样咧，见到琴日咁嘅问题出嚟咧，我就觉得佢咧就喺度真系好乱噏啊，求其噏个数字咁样。 好奇怪啊！佢哋寻日即系广大出咗两组人噶，就系阿叶兆辉教授嗰个组别啦，然后另外咧广大中庭有另外一个数字嘅，佢其实两组唔同数字。 但系两个数字啦，垃圾嚟嘅。不过一个就好啲，一个好的咁多。 一个九万八至十一万，而一个就八万二啫。 真系好乌拉张啊！佢点解咧？我哋寻往年咧，我行咧，我都行到行得比较快少少。咁啊，今日帮我哋行两步两步嚟行。我行到去八点几，我先去到总部。我一点九入咗维园嘅。 嗯嗯， 啲人多到直情系出唔到嚟嘅，得住个嗰度啊。 我谂 个重，所以我觉得系 个重要性咧，就系话啊嗱，你话主办机构佢哋永远咧，即系讲啲建制啊，啲领导啊，政府咧就永远都话佢哋咧啊就报大数嘅。咁警方咧就一般嚟讲咧就应该大家都信佢噶，咁但系因为过去咁多年亦都证明咧佢系报细数嘅，啊咁曾经咧有一两年咧佢哋亦都费事报添，但系最唔好一样嘢就讲大，因为你挂住一个百年老店，一个学术机构啊，用呢啲调查出嚟咧就误导咗咩咧？佢误导咗啲群众啊，又帮呢啲啊当权者，尤其是被针对嘅当权者咧啊涂脂抹粉，咁呢个系。不可接受嘅，点解今日我咁兴咧？就系、是、因为呢啲。 喂，但班有冇人有批评你？可能话你输打赢要噶啦。零三年嘅时候咧，系主办嘅民运就话五十啦，警方就话35万啊。广大个数字系46.55万， 即系佢越嚟越衰啊！ 接近噶，又 系啊！我话俾阿林旭，我睇咗嗰啲数字， 系 越嚟越衰啊！即系越嚟越冇公信力嘅， 系 即系越嚟咧就同呢个政府一样冇分别嘅。即系广大嗰个公信力同特区政府嘅公信力系完全冇分别嘅。 嗯， 啊就咁简单咯。好啊，多谢电话，我哋要听广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同志们好， 同志好。 本人梁振英谨此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哈罗！梁振英，哈罗！ 大会嘅估算咧系40万，自2003年50万人，20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嘅一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17， 但啲警队咧用呢啲咁嘅大型嘅呢啲咁嘅灭火筒咁大嘅胡椒喷雾，其实有问题嘅，即系等于一般警员咧。嗱，佢哋有装备嘅嘛， 系 嗱配备手枪啦， 啊， 伸缩警棍啦， 啊。 胡椒噴霧啦，嗱啲全部有規格噶嘛。 系， 而家即系话俾你听咧，本来用开手枪嘅警员咧，就个个揸住支 AK-47，喂，全部就我嚟射，咁你乱咁肥啊？你明唔明？即系揾支 AK-47嚟对付一个小偷， 系 啊，就咁简单啦。 嗯， 嗱，咁你水马有个问题嘅。 嗯， 嗱，我哋有位老友记都提醒，啲水马咧，你6尺高。如果你根据力学嚟讲咧， 啊冧落嚟好弊啊，真系啊！ 你个底阻唔够，冇个等细啊！ 系， 你知明唔明啊？你个问题就系你嗰个高度咧，好容易一拱就冧噶啦。 系， 喂，一拱落去2-2吨重嘅嘢，就砸死人噶啦！你明唔明啊？ 喂，这个嘢真系要，这个唔系讲笑，这个一定要停止使用，这个对警员啊，同埋呢个前线警务人员同埋啲群众咧，系会构成生命威胁嘅。嗱，呢个一定要喝停佢，呢个唔系讲笑嘅。啊，咁有听众亦都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喂，点解琴日会见到啊一哥上台噶？又唔系问责官员，咁啊唔系嘅。嗱，点解咧？因为咧，除咗问责官员之外，有几个职位咧系需要中央任命嘅，包括嗰纪律部队嗰几个位啦，啊，即系海关、人民入境事务处、警务处。啊，仲有你都见到好多人而家就嘈冤巴闭，审计处处长啊，嗰啲都系要中央任命嘅官员啊嘛，要中央任命嘅官员咪可以上台咯。 嗯， 啊，你如果唔系需要中央任命嘅，你咪唔使上台咯。啊，咁琴日上台咧，就大家睇到噶啦，即系梁振英咧，第一佢真系系唔系好开心，睇唔到佢一个人奋斗咗咁多年。真系三十年一个朋友都冇，三十年乜嘢错事都冇做过。 系 过去十年已经开始啊做 campaign 噶啦，啊做选举工程噶啦。到一日坐上个位嗰日，啊接受呢个国家领导人委任，光宗耀祖应该好开心噶嘛。嗱，所以倒翻转头咧，你觉得真系吹口哨咧？嗰时系人，琴日揦埋块面嘅， 唔似人啦啊！ 喂，跟住呢你睇到系嗱，我就冇睇电视，我唔系好鍾意睇电视。佢就话佢连啲毛巾都攞出嚟呢我嚟抹面嘅，唔知系真定假。我真系唔知真 睇得好。 嗱，如果咁佢真系冇晒规矩喎，跟住见到啊罗范招芬就嚟一个拥抱，喂玩乜嘢啊大佬啊你啊！跟住呢就拍人膊头大力，啊、好似话佢拍得最大力嗰个叫李国章。即系你睇到佢亲疏有别嘅，你明唔明啊？喂，大佬啊，究竟呢个梁振英 搞边科啊？ 即系搞边科咧？跟住我成日以为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或者一个喺北京捞蒲咗咁耐嘅人，啲普通话梗系掂啦。嗱，我啲普通话就唔掂嘅。我见佢讲咧就觉得似模似样，但系有人批评佢，喂，原来佢唔掂，佢就系流利嘅啫。啊，咁跟住咧就全日咧，啊，你都睇电视睇到佢噶啦。佢用讲用呢个普通话嚟致辞， 系 我又 啱 嘅， 我觉得真系吓。 喂，唔系啱唔啱你政治不正确，但系喂，香港人，我哋嘅方言系广东话嚟。 你一系就学阿董生咁样，两文三语，讲完啦，英文就讲普通话，讲完就讲广东话，系咁样。 咁 董生最 唔系呢种态度咧，即系发现一样嘢咧，即系香港由琴日开始咧，系成个社会制度啊文化咧。是嚟一个转变嘅，即系喺梁振英嘅心目中，啊，佢亦都展示咗一种姿态， 系 啊。 在我任内，我会以施政成效答谢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我的信任，我会全力以赴实践我的竞选承诺，带领香港稳中求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建立更繁荣、更进步、更公益的社会。提高政府效率，同时建立服务型政府，与市民建立伙伴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凝聚力量，推动社会共融。参与选举是一个令人谦卑的过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体会到社会的集体智慧，更知道接受市民和传媒监察的重要。 唉，琴日人哋问到佢点样睇个游行啊，我会虚心聆听嘅。嗱，喺第一次讲嘅时咧，人觉得系梁振英咧啊讨好。当你讲一百次嘅时候，人哋觉得系老土啊。我会虚心聆听你听咩？人叫落台啊！如果真系虚心聆听，你就今日辞职啦。嗱，有个听众喺 Facebook 度啊，林小姐有个好好提议。 系， 其实我哋不如号召多一次上街啦。 吓， 就系十一万人嘅啫。就攞十一万个牌出嚟， 系 就派咗去， 吓 咁大家行多一次喺咗维多利亚公园出院出发， 睇下行几耐啊？ 睇下行几耐，睇下有冇琴日咁虚陷啦？呢个系叫科学啦， 系 啊嗰啲咁嘅垃圾，香港大学呢啲咁嘅学者做埋啲咁嘅调查，话琴日咧啊八万二啊，佢点解唔系八万五咧？你攞经振兴，你不如话八万五啊？我仲觉得你够幽默啊！喂，琴日得八万几人，十万人唔够上街，你有冇良心噶？你又话我哋啲系观感， 喂，我哋嗰啲叫观感，我哋嗰啲有心啊，个个人都有份上街行噶。喂，咩人嚟嘅呢啲系？ 大班啊，你好科学噶。佢话咧， 科学即系化学啊。 铜锣湾咧就50,000人，经过军器厂家就69,000，然后佢又做嗰个民调，即系问个访问就话46% 嘅人，46% 嘅人就话冇经过铜锣湾。咁于是咧，佢哋计算嗰就系82,000人。呢、這个就是教授嘅方法啦。 哇！你要質疑佢好容易嘅啫，我都唔知噏乜。第一样嘢，我真系唔知噏乜啊！喂，佢讲咩啊？佢讲咩啊？佢即系话咧喺维多利亚出公园出发咧就50,000人， 嗯， 跟住已经好好啊，称先噶啦。 系 即系喂，咁换一个人嚟讲，佢衰过警方 啊！ 警方话最高峰喺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咧 63,000， 都有63,000。你康嘅大学嗰叶兆辉话得50,000， 系。 佢咪仲衰过差人？ 咁去到军器厂街嘅时候咧，教授咧就话有69,000人。 咁啊，点解咧？点解系多咗19,000人咧？ 咁不过中间有人插入啊嘛。咁而咧，其中咧有46%咧系冇经过铜锣湾嘅，即系话铜锣湾之后至加入嘅。 咁嗰啲唔系人嚟，嗰啲使乜计？ 咪加咯。咁啊，于是佢就话 加多30,000俾你， 于是就变咗82,000啦。 佢真系喂。咪有冇人信先？我哋都冇同佢讲科学嘛，佢而家讲个有冇人信啊？ 吓， 最紧有冇人信啊？ 嗯， 啊，你估有冇人信嘅咧？林友话，除咗你之外， 我做乜要信啊？我责任就系将佢嗰个，佢又系嗰个坐飞机走咗啦，系嘛？啊，咁我啊喺根据报纸啊呢个《文汇报》嘅资料读俾你听啫吓。 嗱，有位啊 Brian 咧，陈生咧就喺我哋 Facebook 话咧，喂，可能佢琴日系啱嘅，因为有成50,000人上街咧。 嗯。 减咗80,000几咧，其他嗰人其实去睇烟花噶。 哦，睇烟花噶，原来 即系赶住睇烟花。 咁早睇烟花？ 喂，俾你班友塞住咗啊！ 啊， 咁啊，所有几100,000人，所以佢冇讲到睇烟花有几多人啊？ 哦， 喂，所以我哋真系未唔使读书噶，我哋啲街头智慧，第一你系用呢榄球七人赛啦， 嗯， 仲有一样嘢，年年睇烟花300,000人 嘅，系 有冇琴日咁虚撼啊？有冇琴日咁虚撼啊？我问你啦。啊！电话旁边有听咗陈小姐，睇下支唔支持呢啲弹头学者。早晨，陈小姐， 陈小姐，早晨。 喂，早晨啊，大班啊， 系啊， 系我咧就住铜锣湾嘅，30号咧已经见到所有啊高士威道 Sogo 嗰个巴士站封晒路噶啦。 系 咁，寻日咧我啊朝头早11:00几出街啊，已经见到警方咧全部整晒啲红色咧，将高士威道其实一行咧两行巴士站，一行啊电车噶嘛，将电车路已经分阔晒啊。咁我4:30喺维园嗰度行啦，即系游行啦。咁其实50,000人上街咧，都冇寻日咁虚撼。寻日根本唔止40,000人噶，根本系起码超过50,000人噶。咁根本喺铜锣湾去 Sogo 嗰一段，我哋行咗成粒钟，佢根本咧就系、是、警方咧系惊啊，惊即系唔识安排啊，惊啲人太多啊。经影响个数字，咁啊，所谓截咯，截得系咁截咯。喂，所以前面行嗰边咧，佢数咧，系数唔到后边啲人咯。 嗯， 根本咧就仲影响到，即系入边好多人晕啊！我见到有啲自己揸住嘅横额嗰啲人，真系热到咧，自己要走啦。咁、警方就系想咁咯，佢根本就想喺个高士威度近同图书馆嗰一带嗰啲路咧。分集晒，根本你唔想冇得俾你行啊，所以啲有行人行咧，咁行唔到嘅。但50,000人上街嗰一次我有行，100,000人上街我有行。但50,000人上街嗰个时董叫董建华下台咧，佢唔止整高士威道噶，连马路都开埋俾人行。你谂下，当时50,000人上街，两条大阔路都可以好畅通，但系琴日根本系特登嘅啫嘛。即系梁振英好惊啊！寻日咧，你 后嚟咧，佢都系分开两段嘅时间咧，分开连你对面马路都系双程线嘅开放，系要吓。 唔系佢话你啲民主党人冲咗出去， 我系逼其实我有冇 见责 佢哋啊？ 两节开路嘅时候我都睇到啊，系佢哋自己开啊嘛，边有人冲击佢啫？搵嚟讲嘅真系 冇啊，根本就好平和啊，根本咧其实嘅唔好话七一行街啦。如果系既然系咁，我哋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月申请第一个礼拜日去游行咯，咪俾佢梁振英睇，根本嗰个政党都唔满意佢咯。倘若民建联唔申请游行嘅时候，咪即系证明系咁。同埋梁振英咧，寻日你唔知你有冇细心睇到啦？ 佢好紧张噶，成头汗噶。其实一个人咧， 上次你见到流成头汗咧，就系唐英年咧话佢续牌嗰单嘢。 系啊，今次佢就职咧，佢成头汗，系抹过几次汗，拨咗几次头发，佢好惊，好惊咩咧？好惊夜晚黑嘅七，即系晏昼嘅游行影响到佢。佢心情咧，今日好恍惚，佢点样开心？ 唔系啊，陈小姐啊，我哋广东人有句说话咧，嗱，当你去偷鸡啊，或者做咗一啲嘢咧。过咗骨嗰阵时咧，你通常讲一句咩说话？哎呀，真系一额汗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考试出猫啊啊！搭车唔记得俾钱啊啊！出咗闸之后咧，你就话：哎呀，一额汗啊！佢就琴日终于发现自己一额汗咧，咁都过咗骨啦。 啊！仲有咧，民阵咧，唔应该咁迟宣布数字咧。其实我哋有眼就行过，逐脚行，有经验嘅都知道，唔止40万人嘅，真系唔止嘅。即系根本由头到尾。 因为上次2003年话咗50万人咧，咁佢唔可以，即系琴日老实讲咁啊，真系冇2003年咁虚涵啊。但系2003年嗰时唔系50万人啊嘛，2003年嗰时起码70-80万人啊嘛。咁所以琴日点解话有50万人咧？喺观感上，学教授讲咧系站得住脚噶嘛。咁所以佢哋呢班鹌鹑咧， 根本就系好多人啊，陈啊。 啊！所以佢只可以讲40万人咯。好啦，多谢电话，我哋要听新闻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昨日的七一游行，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说有40万人参加，是自2003年和2004年以来最多人参加的一次。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在商台节目上说，特首梁振英刚刚上任，就有大批市民要求他下台，反映他未来施政将会举步维艰。又说他至今未回应游行人士的诉求，更加显示梁振英只是中联办的代理人，不敢随便回应。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在同一个节目上说，多人参加游行是预期之内，相信梁振英今日会回应，认为现时最重要的是新政府听取诉求，改善施政。另外，对于日前有记者向国家主席胡锦涛提问六四的时候被警方带走，谭耀宗相信警方可能过分紧张，认为日后警方在传媒采访的安排上面有改善的空间。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下午会联同新班子的7名官员分别到6个地区听取民意，其中梁振英会先后到筲箕湾和屯门，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会到将军澳和观塘。今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的翌日假期，港股是休市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4%。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20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3折超笋价发售，7月2日仲有1蚊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顶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我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陈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商高 K， 以超底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佢俾我一个认可之力，凭艺进计划毕业证书，我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咗啦，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睇课程嘅详细资料同埋报名，喺6月1号至7月26号上呢个网站 www.yjd.edu.hk 啦。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同志们好， 同志们好。 本人梁振英谨此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哈罗！梁振英，哈罗！ 大会嘅估算咧系40万，自2003年50万人、20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嘅一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5啊！啲疑似创作咧，真系好可爱嘅。啊，摆喺上网一份大公布啊！嗱，呢个疑似创作嚟噶，头版系点咧？啊，就话全港市民热烈庆祝回归15周年。今夜烟火灿烂，40万人围院出发赏烟花。我以为是真嘅，哇，做得似模似样。我话咁都得，咁啊冇冇人，佢都未够胆咁做。 系头版梗系讲阿主席嚟香港啦，系嘛？ 啊，即系呢个讲明系二次创作啊嘛。 系，但系咧喺大公报系有一个全版嘅系璀璨烟花维港系定放啊，但系个 A16版嚟嘅都系吓。 咁亦都有啲听咗喺 Facebook 留一句嘢啦，呢啲网友咧就真系咧心水清嘅。佢话梁振英嘅誓词最尾一句咧，应该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嘅，即系话呢个特首宣誓应该话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点知梁振英宣誓嗰阵时咧？啊，就冇咗香港两个字，就淨係向特别行政区负责。咁特别行政区有好多个可能。 澳门又有。 咁有人就觉得呢位老友记就喂不如司法复核佢啊，佢发假誓喎，咁唔使讲啦。梗係諗都唔好諗啦，想创你个心啦。嗱嗰位大和解啦，唉，主席嚟到啱搵晒大妈晒一齐㗎啦，空群而出，识时务者就为俊杰。所有人呢，大部分人呢讲原则嘅人梗係唔会啦，都黐埋去啊梁振英嗰度。有啲人呢甚至乎讲到串件问题呢，就唔系诚信问题，系佢疏忽嘅啫，我仍然信啊梁振英嘅。不过何柱国呢啊，政协常委啊，星岛嘅老板，你知何柱国讲嘢有骨嘅。人哋讲到大和解嘅时呢，佢又搵条喂大和解冇问题，搵条绳嚟围住你囉。 搵条缆。 即係大缆都扯唔埋，第一第二搵条绳绑埋一齐，唔系团结囉。 係。 啊，咁就最团结㗎啦。跟住呢，原来旁边呢有个罗范招芬嘅范夫人喺身边。 係。 佢就范夫人最叻啦，又勤力又叻。唉，我成日都话佢叻㗎。你听下。阿何柱国当日点样讲？ 叫你团结、啊， 点解？点团结就嚟讲啦！团结，真系团结到 啊！喂，我哋咪好好朋友咯，系咪啊？ 我睇下我最佩服嘅，真系我唔该你嘅，真系噶，我啲后遗。 点解咁佩服啊？ 啊？ 点解咁佩服啊？ 系碌火，系碌 叻咯，叻就点样？ 样样都好啊，又勤力做嘢又好。喺唐经年嗰时做，我叫揾罗太嘅，填到嘅，单揾条绳绑住，咪围围圈咪填到咯。 团结呢原来要搵啲绳箍住咗啊，咁就叫做团结啦啊，所以啊，阿何老板呢讲啲嘢呢就有骨嘅，但係呢个咁嘅罗范招芬呢，我唔知佢究竟明唔明啊何老大讲咩啊，仲要喺度咁就团结囉。这个女人真係好鬼令人辱骂，你知跟住你又见到梁振英揽住佢，哇咩喂，我谂胡锦涛谂都唔谂到梁振英会做到呢样个动作出嚟嘅，你估会唔会？阿胡锦涛国家主席会谂到梁振英会公然啊破坏晒啲规矩嘅，你估会唔会？ 但系咧，我今日揸住呢份大公报就话咧，佢系咁样形容嘅、哦。佢话咧系拥抱着对方，咁啊有右边个图啦，然后就咧以示感激同埋鼓励，长咩温馨感人嘅吓 吓 温馨感人啊！ 辱骂有冇听过 啊？ 辱骂当有趣有冇听过 啊？ 有冇听过林毓华？ 有咁啊！呢啲系啦，系啦，就系所以话啲人话就话吓，呢啲就系街头嘅人讲嘅说话咯，系嘛？ 不知所谓啊！总之睇到个班底，琴日你就真系唏嘘。一个香港嘅啊，即系我哋香港都系叫国际城市啊，揾一班咁嘅人出嚟治港，你话问你脚唔脚软咧？跟住各怀鬼胎啊，跟住落笔打三格。呢、这个张炳良第日将会负责咧啊，即系而家负责紧房屋政策嘅。初啊，唔好讲佢以前嘅底啊，嗰种臭法啦，民主党创党副主席啊，跟住退党啊，李柱铭就话咧， 港同民开始扫起， 唔系佢系会点嘅，佢会点同合并咗之后俾个副主席去做啊。嗰日你又冇听徐李柱铭讲， 梗系有讲啦。 佢话跟住退咗党之后就平步青云啦，而家管房屋政策，又话大学校长。就初走去教院嘅时候就话咧，我会将咧教院证明噶啦，要改做咧教育大学。而家搞唔掂啦，彭美拉商又冇乜所谓啊，而家唔系大学嚟嘅咩？咁一早我都系咁讲啊，同佢拗过嘅呢单嘢。跟住咧就话俾人听咧，我冇钱买屋，做部长冇钱买屋，就我要去新界买楼。好啦，而家买楼啦，你知唔知需要俾人拆穿咗啲嘛？ 系买喺边度啊？ 走法律啦，喺大埔啊， 系 买个双连单位， 系。 双连单位咧就2000尺嘅，咁啊点咧？将分开两张契嚟做，一张就去个夫人嘅，一张就去同佢老婆两份嘅。点解要咁做咧？唔系信唔过老婆啊？ 悭到啲伤到嗰啲系离婚费啦 嘛？唔系啊，唔系一样嘅，计银码咁。林毓华谂白你真系乱噏，你分开点啊？不过都系咁，你大个码个数俾多啲离婚啦。可能林毓华都啱嘅呢样嘢， 我 闹错，但佢唔系咁啊，离婚费小事啊。佢借按揭啦、超过1000万借唔到70%㗎，咪将佢分开两个去借囉。嗱呢一个咁嘅人去做部长，你又有冇诚信嘅呢？嗱呢个张炳良作为一个学者，咁就真係走法律啦，仲系管我哋房屋嘅，带头做坏啲规矩，点解要1000万楼成按揭呢？就系、打击楼市㗎嘛。你而家真系执掌呢个房屋嘅政策，你又走去走法律啦，将佢分开两张契去做。咩人嚟嘅呢个？我唔系话啲人贪咯，啲人先叫贪啊！好多人唔明啊！嗱，我电话旁边有听众陆生嘅，早晨，唔好意思， 早晨， 陆生你好， 唉，大班， 哇，讲起个张炳良都系兴噶啦，话咩？ 我都兴啊，唉，好唔中意呢条友啊！我琴日有去啊， 你话几多人？ 超过40万人啦、 啊，超过40万人啦、啊、，OK，、 我三点行到成八点钟五个钟头，五个半钟头冇忍足五个半钟头，我都兴过乜嘢？你知唔知大班三点到四点半都出唔到闸啊？ 咁你话几多人啊？ 有啲闸佢都唔知开咩闸，一直都出唔到，仲有人横睇到前面有位阿姐晕， 系 我都争啲晕咗，好离谱咁样呢个警方，即系你要睇出下啲民情，哇咁多人里边成30几度，哇热到真系中暑有知啊嘛！ 咁点搞 啊？ 咁你话几多人啦、 啊？超过40万啦、啊， 咁你信唔信康大学啊？ 咁叻啊！ 但系点会八万二啊？ 咪香港大学教授啊！ 话个叶兆辉即刻， 佢话权威喎、 啊， 话 即刻闪咗呢个马尼拉啊，离晒谱嘅啫。我琴日出去咧就点解咧？我就除咗李和洋之外咧， 系我仲讲漏咗李和洋事件啊！对唔住啊，应 该都真嘅。 嗯， 个罗范招婚啊，冇诚信啊！喂，退休啊，叫咗你退休啊！呢个梁振英。在电视那里直播叫你退休、啊嗯、你没有反对、啊、就笑在那里苦笑什么笑你没有诚信啊你和范昭芬我不该你辞任这个行政会议、啊。 他整班人都没有诚信的了不用讲的了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如果有人呢认为我是负资产我就不做的了。那现在他说呢不过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讲就是讲的等于不要讲咯。 不是讲的完全没有诚信啊。仲有啊，我好唔中意嗰张志刚同埋嗰个张咩啊，张振远呢两个， 嗯， 又系好离谱，地狱班底啊，见到两个都憎嘅。 好啦，冇咁怒气啦，OK， 唞下啦，今日放假，嗱，真系好怒气噶啦，我仲讲少咗一样嘢，点解琴日咁多人上街咧？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咧，就 系 李旺阳事件。李旺阳事件加加埋埋由头讲一次林毓华你又唔提我、嗯、你监听嚟嘅。对个社会嘅气氛不满对社会不满、 嗯、 回归十五年冇乜好日子过。对施政失望对特区政府。贫富悬殊嗰啲唔使讲啦。跟住就係李旺阳事件梁振英大炮精大话精上台干预言论自由、 嗯、 用呢、這个滅火筒式的巨型喷雾剂嚟喷人，成个湾仔水马呢个万里长城，喂呢啲全部系令人咧积积埋埋就谷起啖气咧，所以琴日咁多人上街嘅，咁你明啦嘛？林毓华，你又为咗咩上街？你贪个人， 你中意佢点讲就讲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宝宝成长及入学大反思讲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名额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46啊！寻日我上街好简单，就系因为咧，我哋唔中意一个大话精做呢个系特行政长官。讲完啦。 你就是一个原因嘅， 一个原因啫吓。 哇，你都几 simple 啊！ 吓 啊， 我哋要专注吓，一个理由嘅啫，唔使多。 嗱，仲有一样嘢啊，马场啊，嗱、 嗯， 我哋讲啲街头智慧， 系 七榄球七人赛咧， 啊 呢、這个大球场啊坐20000人， 啊 马场咧就坐6-7万人嘅、 嗯， 跑马有冇试过啊咁虚撼啊？ 嗯， 喂，6-7万人就好接近80000人噶啦。 嗯， 咁有冇搞到塞晒车？所以你话啲学者讲啲嘢咧，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嘅，置诸不理嘅、嗯、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一听众，阿黄生， 黄生你好， 早晨，黄生， 咁多位 你好。 咁我想讲讲咧，苹果记者涉嫌被非法禁锢呢件呢单嘢嘅， 系系。 咁咧嗱，如果呢啲记者，喺咁多次啊，即系上一次有一个明报咧，直情喺中环嗰度俾人哋锁用落手扣啊，咁咧佢都自己都唔作出一啲法律行动嘅话咧，咁我谂香港嘅记者自己系冇得救噶啦。 嗯， 因为点解咧？一定要作出一个法律嘅行动，采取法律行动。 系， 即系你鼓励呢位记者咧告政府， 唔系告佢啊。呢、這个系保护你自己嘅，唔系告佢啊，系要令到法律 在一个很公正的情况之下去定出一个答案。 嗯， 因为如果你记者本身不做这些事呢，我想自己做记者这个行业呢就很危险的将来。 嗯， 嗯，包括你 明报以前都有一个人直接被人锁在这里。 是。啊，王先生，以前呢我在英文主 播。如果你不做呢， 是。 就没用的了。第二， 嗯， 其他都有人讲话喂可能有其他因素啊，咁，嗯，我想冇啊，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你唔做呢係乜用都冇。仲有呢呢啲，嗯，有阵时啲记者呢做嘢呢就以为自己做记者呢又一啲市民企喺街嗰处呢妨碍咗佢嘅。 嗯， 因为我諗呢啲记者本身呢前线记者亦都考虑下自己本身唔係真係无冕皇帝。我有一次呢就喺深水埗。咁咁啱撞到梁振英先生呢就去嗰间酒家酒楼嗰处做 show。咁我呢就有啲嘢要讲。所以呢我企咗喺酒家门口面前。咁呢既然有啲嗰条系行人路嚟㗎喎。是公众地方嚟嘅，咁居然咧酒楼嗰啲侍应咧着住制服嗰啲侍应咧，同埋有啲部分嘅记者话我企喺树阻住佢， 嗯， 影相。喂，我有咗一个市民，我企喺树表达同我嘅未来特首讲几句说话， 嗯， 我又唔系示威，又唔食，反而咧嗰啲随从保镖冇阻拦我， 嗯， 梁振英亲我伸出手之后，佢即刻扑上前嚟同我握手，我讲咗几句说话。 喂，嗰阵时选举期间，你有机会同我握手，而家中咗之后 唔系选举啊，唔系选 完啊， 系最近呢单啊， 哦， 最近呢单落深水埗啊，嗰个梁品华嗰单嘢啊， 梁品 华 嗰度， 唉，我企喺街嘅 啫，系， 咁你做咩话我阻住你咧？ 系， 我冇权企喺街行街咁咩？我冇权企喺树嘅咩？ 嗯， 啊，即系我提醒啲记者，同埋提醒一啲人咧。唔好做一啲呢记者唔好做一啲妨碍一个普通市民。 王生你觉得啱嘅，记者采访系冇特权嘅，吓系。 第一，你唔好妨碍其他市民应该享有嘅权利， 嗯。 第二，你嘅权利被侵犯嘅话咧， 嗯， 你应该作出采取法律行动，唔， 嗯， 好再讲咁多嘢。呢个系名正言顺，你应该要做嘅嘢。你唔保护自己，又冇人保护你。 啱，嗯，啊，你 佢哋啲系专业嘅团体啦，吓，啊。或者佢嘅雇主都应该做啲嘢嘅，真係。 好啦，我哋听下一位听众电话，嗯，啊，徐生。 徐生。 徐生你好，徐生。 係你好啊，大班。 点啊， 啊，系我琴日呢就去呢个湾仔嗰度嘅。咁呢我参加游行呢我就由89年参加到而家㗎啦，可以咁讲。 嗯嗯， 我45岁开始呢就系，是，参加游行嘅，今年就68岁。 嗯 啊，咁呢我年年都参加游行嘅。咁， 嗯， 呢我琴日呢就係，是，去呢个湾仔嗰度呢係做义工嘅，就派呢个宣传单张嘅企喺度。咁， 嗯， 我由2点钟企到8点几。咁， 嗯， 我企喺湾仔呢就係，是，由3点半我开始睇到嗰啲游行嘅人潮啊经过我嗰度嘅。咁， 嗯， 不断由3点半不断嗰啲人潮呢係咁涌现嘅。咁直至到8点几仲未断嘅，可以咁讲。咁我嘅经验话俾我听呢就起码超过50万人嘅，60万都不为过嘅， 嗯， 因为啲警察呢就讲大话嘅，警察永远都係攞1/10才攞出嚟讲嘅，佢话6万呢即係60万啦，因为佢老细呀大话精㗎嘛，咁佢哋咪学埋囉，老细呀大话精，伙计都大话精㗎啦，专讲大话嘅，但我係见证嘅啊，每个人都经过我门面前。 总之呢就冇可能琴日係得10万人呢，佢讲晒啦。即係嗰啲学者呢就不知所谓。警方都比较客观少少比较啊，讲明啊。佢就只不过话喺最高峰喺离开维园有咁多人。 嗯。 啊，佢都唔敢讲有几多人。 佢冇个总数 就。但嗰两个学者呢，一个就话11万零，一个就话 8万零。 啊，不知所谓，我话俾你听。好啦，多谢电话吓，我哋听阿黄小姐电话。早晨，黄小姐。 黄小姐。 早晨，阿郑生同埋阿林生， 系 你好。咁啊，琴日去游行就干蒸，就3点几钟，我哋都要等到5点几钟先出到维园。 系 人哋嗰班前边嗰班即系游行嘅人士咧，就冲咁样夹硬咁先正出得到。如果唔系，我谂我哋琴晚10点钟都唔知游行完未。 系。 佢唔肯放人， 嗯， 咁啊好啦，琴日就睇电视睇到阿罗范招芬咧就揽住阿梁振英，咁、即系我觉得真系好过分啦！呢啲咁庄严、咁严肃嘅宣誓系嘛？好啦，仲有见到胡锦涛咧，就阿胡锦涛咧就非常之凝重嘅，即系同阿梁振英宣誓时望住佢，所以咧佢就汗都流晒，系咁抹汗，即系我自己觉得你哋呢班人三司十二局。上场你睇冇一个就似样嘅，冇一个似样。你包括就系琴日阿林郑月娥，你睇下呢个咧就系翻版嘅江青嚟嘅，对你啲市民唔会有好噶。你睇下唔会有好噶。如果好，翻去同个老公团聚啦，去英国去牛津做啲嘢做乜嘢啫？黑人憎。 我正话都系啊，有一样嘢冇讲埋，你觉得啱咪提醒咗，多谢你。我就话两个因素咧，如果话佢阿林生令到阿林太留喺香港咧，一个就经济原因啦，要做太空人啦。咁当然都唔排除佢自己讲嗰个嘅，佢有个心为香港人服务。佢老公咧就话呢啲就假太空嚟嘅，佢老公就支持佢，所以留喺香港。另外一个就佢屋企人根本唔想见到佢。 嗱， 咁啊三个因素咧，只可以咁分析嘅啫。 阿郑生，嗱，你琴日宣誓啦，琴日你做话事人第二把交椅啦，呢、這个就刚刚做嘅啫，第一把交椅，你应该提醒佢，喂，你即刻要打电话同警务，嗱，嗰、那个咧当时在场噶，那个曾伟雄，即刻走埋去同佢嗲两句，喂，唔该你啦，今日你哋唔好再搞啦，唔好搞我当摊啦，你放人行啦。 嗯。 你琴日咁样已经咁整嗰啲胡椒喷雾，喂，已经真系好影响啲游行人士走出嚟上街 嘅。 你一叫喝住佢啊嘛！呢条友呢个曾伟雄， 但系 咁啊，正式擦鞋友嚟嘅啫嘛，佢搏上位嘅啫嘛， 佢同党嚟噶嘛，咁啊林郑撑佢嘅，你唔使担心。第二亦都林郑管理唔到啊，呢个一哥嚟嘅大佬，有枪噶，啱唔啱啊？好啦，点啊？仲有咩讲？ 唔止，老实讲，四十万系唔止嘅，因为我年年都去嘅。 系唔止四十万嘅，所以我对呢个民阵咧，呢个鹌鹑咧，我都好不满嘅，因为佢顶住2003年得五十万人，所以永远都唔会讲话多过五十万人。 仲有钟庭耀啦，同埋嗰个叶兆 辉， 钟庭耀咧冇办法啦，因为佢试过嗰单阿老董嗰单嘢咧，就已经系阴干佢噶啦。咁冇办法噶，你要生存。而家你知唔知整个大学有一个教资会噶嘛？要放水噶，每年拨款噶嘛？你唔听教听话就冇得拨款。嗱、你睇下张炳良，你哋做记者去查，佢喺教院做咗呢几年。你睇下佢以前阿莫里士剩咗佢啲钱，你睇而家佢几乎使晒咁滞噶啦，已经。搏命卖广告，你见大学有冇需要喺电视卖广告啦？你哋歪翻睇翻啦。呢条友，你睇佢而家去咗呢个运输署同埋呢个 房屋运输 啊，房屋及运输，你睇佢点样使发钱？呢、這个大花洒嚟嘅，冇用嘅呢条友。 唉，好啦，我谂你都系业界人士嚟嘅，对啊，张炳良啊，非常之兴 熟悉啊。 嗱，即系呢一两三分钟节目就嚟结束嘅时候，讲几句说话啦。嗱，我哋咧就琴日咧，我哋有个档口。就喺呢个湾仔轩尼斯道啊，摆咗个档，咁亦都因为我哋摆个档喺度咧， 有加油站， 有阿邝荣书 啊， 邝荣轩啊， 孙啊， 我都系轩啊，佢又去读，我又我读啦，邝荣轩，有林旭华，有黄伟文， 我好似知道，因为我参加游行嗰队伍， 有郑家富啊，咁我做完我监警会部分职务之后，亦都中途加入嗱，我履行咗我职务之后，中途加入嗱。我好多谢咧，我哋好多谢听众对我哋嘅支持，咁亦都因为啊，有我哋有个摊位喺度咧，的而且确咧，啊，游行嘅人士咧行过嘅时候咧，当然系会留低，即系 有啲 系 喺度买心机添啦， 时间啦，即系同我哋打气啦，咁大家倾偈啦，咁系阻咗少少嘅，咁但系亦都唔构成话啊。咩阻碍嘅？咁呢样嘢老实讲，好似正话个听众咁讲，我游行你嗰个睇明星咩？亦都冇明星睇。你嗰个系周，你嗰个林毓华、周润发咩？想坐 我都收到好多意见啊！特别咧，个个就提醒我，佢话除咗监听之外咧，又可唔可以请阿大班咧对住个麦讲嘢？佢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听得到一句又听唔到另一句， 系咩？ 系啊， 哦，可能系啊，特登扭细嘅即刻，唔系我哋 operator 讲又有人搞破坏，唔系我哋讲嘢有时周身喐呢个系要戒嘅， 系啊， 要讲嘢一定会周身喐嘅，冇办法。点解我哋唔用一啲、好似电视台啲咪咁夹喺个衫度咧？我又唔明白。 可唔可以周身喐都得噶嘛？个咪跟住人喐噶嘛？ 咁仲弊啊！又会困到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山。 而家要啦，嗱，多啲呢啲小事。唔系我哋啲人，你又唉呀，林毓华你真系得嗰一分钟，我想多谢听众，点解硬系讲咁多嘢嘅？ 咁呢个喂，我转达听众意见俾你啊 吓。啊，咁好多人话我哋收得唔好，咁我话冇办法噶啦，出年尾啦，希望加咗嗰四个。啊，补助站之后咧就会好啲啦。咁但系啲听众 都系加工率最好噶啦，真系，系、這個、加大工率。 而家梁振英揸 fit， 你谂都唔使谂啊，林毓华你又想错你个心嘅、啊，加大啲工率，全香港都听到。啊，全香港听到之后，咁你日日闹佢，你林毓华你又唔收声， 喂。 仲有个黎 淨係听你个台㗎。 仲有个黎淨份啦喂嗰啲、啊、台使咩嗰啲都听 FM 㗎嘛。嗰啲台含暗春晒啦。啊而家嗱你睇下啦港台暗春咗啦礼拜六啦多口仔做嗰、那个啊 ,L, 咩 LTV Cafe。 Cafe, 吓。 又闹曾蔭權。哦、喂勾啦曾蔭權你闹佢做乜鬼嘢啫。大佬啊又讲埋啲无谓嘢梁振英都唔敢闹。 嗯。 ok, 咁你讲咩啫咁你睇到㗎而家商台。喂最好噶啦，除咗特区政府嘅喉舌之外咧，就日日咧永远都揾到谭耀宗讲嘢嘅。 嗯， 大家就嚟选举啊，帮谭耀宗拉票。呢、這个时候谭耀宗梗系讲啲人话噶啦。你咩时候啊，大佬？咁你咪喺度即系俾个空间佢哋。你唔好见我哋揾谭耀宗。 嗯， 我哋乜人都唔揾，最好就最安乐吓、啊。喂，有嘢讲嘅两个钟头用乜议员咧？你叫我同你再讲落去，讲到今晚五点都有嘢讲，使唔使揾人嚟讲嘅啫？ 嗯、 啊！不过我哋都要揾嘅，咁要助下兴啊！听日咧，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咧，八点至九点咧就会嚟我哋呢个节目。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